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练一年，我的心愿是希望我的记忆力能变得好一点，因为我特别爱看悬疑小说，尤其是那种逻辑严谨、线索环环紧扣，还有很多伏笔的故事，让我看得特别过瘾。但问题是我记忆力不太好，很多小说看到后面的时候，前面的线索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这就很影响读书体验，所以我希望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放心看长篇小说了。 飞过窗外的风筝，生日送的音乐盒，飘在车站的夹克，下吻，召唤心事的黄昏，和梦清醒的凌晨，彩霞染红的天色，是不是被你忘了？你忘。 北京时间17:05，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2018年第一期《潮流梦工厂之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其实今天还不太适应，还得看着镜头直播，但是同样在直播间的是不一样的是有大咖来临，因为第一期的玩转市集一定要请来特别的大来宾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首先有请的就是我们最漂亮的嘉宾，歌手周桦。 大家好，苗山好，王小磊好。 哎，王小磊了。 对对对，王小磊是另外一个人。我叫王大磊。 王大磊。 好，刚才这已经开始说话的这个坐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就是著名的相声演员王磊。 哎，这个著名不敢当啊，叫大磊就好。这个刚才咔已经过去了，现在就剩大了。 是著名啊。 哎，著名，这个太客气了，不敢当，真不敢当。 哎呀，真是平时吧跟英宁在一块儿显着吧身条特别的有重量级。 是现在更显出来了。 今天在我旁边就没那么显了。 谁说的？那你大家伙儿要就是因为听的可能看不见，你要能看着就发现了，我最近还又胖回点来呢。 哎，其实我不好意思说这个，你自己说了那就。 我是为了衬托大家伙啊，保证大家能认识我啊。 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聊聊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市集。市集这个范围特别广，我今天为什么请来两位嘉宾呢，尤其是周桦，之前又去南美洲去耍了一圈。 不是南美洲，是南太平洋。 哦，南太平洋，好多小国是吧，岛国。 哦， 对，岛国， 对， 十几个岛国吧。 对，哇、哦哦！你听听人家玩的多洋气， 都是划着船去的。 我跟王大雷只能在北京逛逛庙会。 因为我这个人是不会水，所以沾水的地方基本上不去。 哦，那 没关系，不会让你下海，就在大游轮上坐着。 哎呦，那也不成，我看水我就晕了。 今天呢，除了我们要和两位嘉宾一块儿到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市集呀、跳蚤市场好好逛一逛，同时告诉大家，玩转市集本身它就是一个市集。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既然是第一期节目，又是刚刚过新年，我得给大家讨点实惠和福利。所以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就找了好几家旅行社，给大家淘来了福利和特价。所以在今天呢，给大家统一奉送。参与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打开手机，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现在打开你的手机 APP， 也就是微信，然后呢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看到这个界面了吗？左下边有一个视频直播，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内容。同时你也可以到一直播来搜索潮流梦工厂，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再看右边节目互动，下边有一个福利商城，这个里面就会有我今天即将要大家展现的秒杀商品。这些商品分别是什么呢？现在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是市集周日秒杀专场提供奖品，分别是由去哪儿网、凯撒旅游以及众信旅游提供的。这些产品呢都是基本是春节期间的一些甩位特价产品。大家知道现在已经一月份第一个周末了，如果你现在才开始计划去春节玩的话可能来不及了，因为基本所有的位子都满了。王大雷，你哪儿也去不了。 不光是这个问题，而且那个期间那个价位啊，层层层的。 对，这是关键。一是您现在订不上，二是价位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我在上个月就给大家找好了特价，而且让他们就不许给我涨价，所以现在就便宜的价格了。给大家简单介绍，真的 太了不起了。 其实因为我去不了，所以只能找点特价跟大家一块共享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有去哪儿网提供的春节三亚特供产品，然后这个产品的原价啊，应该是13360加2566，但是现在我们去哪儿网和982共同推出，只要45折，价格是多少呢？只有四个席位7099。那具体的详情是从哪儿起飞，几点起飞，然后呢，酒店名字在哪儿，您就可以登录我们的互动商城、福利商城里面寻找这个产品了。同时呢，还有凯撒的《冰与火之歌》，因为我们刚才就说提到今天要聊南太平洋的一些小岛，比如说周桦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跳蚤市场的信息，我就给大家找到了大溪地的一趟2月13号到2月21号之间的一趟行程。 哇，这个太了不起了， 而且呢， 太好玩了。 里面其中要跟大家说的是，报我们今天现场报名的这个套餐，旅行社就送您波拉波拉出海一日游。 哇，波拉波拉一定要去啊！ 是不是你最爱 的大珊瑚？ 对，今天周桦还带来了很多在波拉波拉拍的照片，到时候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而且今天只要现场报名，立减1000元，怎么样？不错吧？ 棒棒。 还有呢，北海道3月7号和28号两天出团，我们在今天报名同样有享有不同的优惠。以上两条线路呢是由凯撒旅游提供的，另外还有众信旅游提供的，就是慢钓三州、 塔斯马尼亚黄金海岸悉尼深度12日，今天秒杀，也是同样立减1000元。另外第二条线路是舒享法瑞翼全程无自费的行程，2月13号出发，今天秒杀，立减801块，怎么样，是不是很实惠？ 我觉得我坐错地方。 为什么？ 我不应该坐屋里，我应该坐屋外头。 抢位去是不是？ 对，要不然来不及呀。 好，最后呢，在视频上再给大家啊展示一下，就在我们活力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节目互动福利商城，点进去现在就可以马上秒杀。基本的席位是去哪儿网提供的三亚特供产品，是4席，其他各8席，时间不等人哈，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刚才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小单元的节目片花了，因为每周日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展现玩转市集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本身就是个市集，这也就是今天秒杀资格。别忘了要跟大家说一下参与方式，您只需要在我们的福利商城里面以0.1元拍下秒杀资格，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电话还有姓名，稍后在48小时之内呢，这些所有产品的提供单位会跟您联系，但是如果您不接电话的话，悲剧了，您失去了资格。好，再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一位是歌手钟桦， 大家好，新年好，应该 新年好。 对， 另外坐在我身边的是相声演员王磊， 大家好，新年快乐啊！ 王磊负责你和朱小桦的这个麦克风啊。 哎，好嘞，好嘞，好嘞。 今天你还得干点活， 没问题。 好，既然提到的就是市集的单元，我就想知道二位通常逛什么市集？ 那还用说吗？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吃。最主要的是跟吃有关系的市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明星的逛吃奇遇， 哎， 逛肯定就是朱桦认领了，吃就是你了， 对 对 对，因为你看逛着逛着逛着逛着 逛着逛着逛着， 这逛饿了肯定得吃嘛。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讲谈到市集都跟吃分不开，任何一个这个有这么特色的这个人多的地方都得有卖吃的。 是 吧？没错，甭管什么州，我虽然没去过那些个岛国，但我现在那上面一定是卖吃的更多，越热地方越得有。 对，那些岛国呢，它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它也，好像它的那些所有的水果啊什么的，好像也不用种，哎，反正就都 天然的。 天然 不用种，自己往外冒， 就往外冒，然后要大街上，也大街上，就是它也不能说叫城市，就是一个个岛上面。那个旁边的那些树就是那种巨大的面包果树， 嗯， 面包果就是上面长面包， 不是，对，那个 长面 果，对啊， 成王雷眼睛变大了。 面包树我知道是有面包树， 对，那个面包果实际上就跟面包的那个形状几乎一样的，就是那种长长的、肥肥的那种。 哎，这是哪里？这个是南太平洋的哪个小岛国？ 哪个岛国基本上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 对， 我找找你刚才说的 这 个，这 是面包群岛啊。 之前那个朱桦啊，给我发了好多照片，我就已经 咚咚咚，我给你发了一大堆。 对， 是是 咚咚咚。哎，我看到这个人就是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 在切面包。 切面包吗？ 是他的 木头木柴，好像是。 一个老太太是不 是？ 是 不是一个穿黄色 T 恤衫的？ 应该看着模样像老太太吗？ 老太太，这应该是酋长的夫人，这是在 真的，这是个夫人啊！ 酋长的夫人 哦，这能看出来是夫人。 我怎么能看出酋长夫人？ 她是酋长夫人，因为我们去他们那个村子，他对于我们来有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 哦， 所以就把他们当地最美的美食做给我们吃。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先敲一种大叶子。彪彪彪彪，把 芭蕉叶吗？ 不是芭蕉叶， 敲大叶子，它能出声吗？就是那个叶子，是， 反正敲了一些水什么的，你问他那语言也不通啊，反正他就在叽里呱啦， 纯靠眼神， 对，靠眼神交流， 动作，我觉得肢体语言特别重要， 没错。然后那叶子有可能是那个叶子，他们就说是那个芋头，他们那儿主要的主食是芋头， 哦， 巨大的芋头，所以那里的人都非常的胖，然后个子非常高。但是 吃芋头就胖吗？ 我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这 是 个重要的信息， 好高淀粉高糖， 曾经 特爱吃芋头。 我不是芋头，不是说爱不爱吃。现在咱们这边吃芋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 没他那容易。 他们那天然的芋头特别大个儿， 好大的个头。 咱们过去说芋头都是皇上进贡的，有皇上才能吃芋头呢。 嗯、王大磊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呢，他瘦了60斤之后，怎么这次再见就回来了呢？ 他那边吃芋头去了。 对啊、平时觉得吃一回不容易嘛，品种好的也不容易，吃呗。 而且关键是咱们这是稀有的，满地都是。就咱们平时你看，又好不容易多贵买一个，到时候一看遍地都是，就来吧。反正也出去了，我觉得在人在出去的时候跟在家想法不一样， 就特别疯狂， 在家就约束自己出过去，反正撒开了，反正回去我能再找不回来。 嗯，他那芋头又大，然后挺甜挺面的， 哦， 然后他那芋头叶子就拿来做，等于是当蔬菜了。然后他就把那个面包果、哦、还有那照片那个酋长的夫人在切那面包果，切开一半一半以后，他跟那个牛羊肉撒上盐巴的那种牛羊肉，用那叶子包裹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石头的大坑里面，用柴火把它烧。所以我们去那寨子呢，就是烧这个食物的过程，他就会给我们表演他们的舞蹈啊，然后他们也有乐队，他们就是几把吉他，他们那个他们的音乐是以吉他为主，就是南太平洋风情，就是基本上是电的 乡 琴吉他，对吉他，然后他们那个天然的那个和声的那个架构就浑然天成，就是那种甜腻腻的那种味道， 甜腻腻的味道 从海上飘上来了、哦、而且哪里需要什么那么好的扩音呢，没有， 对，嗓门都大，我跟你说 直接就张嘴就是和谐的要命 啊，真的都不用排练是吧， 不用，我觉得他们天天唱， 这一听就是专业，从专业角度看这个问题。 然后你觉得这是一种原住民的特质， 对，他每天就是睁开眼睛可能就是歌唱， 因为他们那儿的通讯基本靠吼知道吧，所以这个嗓音都 他也不吼，就很柔和的那种和声 啊，就那么说话已经习惯了啊。 对，然后那个胖姑娘就是他们是以胖子为美、 哎、太好了，我也听别人 听，太好了， 所以那个你大磊，你去那儿一定会那个特别受欢迎。 对，他们这 应该是美男子，但是男的也特别胖。 对，我好歹我来个酋长。 对， 我先来个酋长。 酋长的女儿是这寨子里面最漂亮的姑 娘。王大磊去了南太平洋，实现了美少男的梦想。 等会儿， 然后每天就是草裙，然后上面挂一堆那个从海里捞上贝壳。 您稍等，我刚才听您说，就是酋长的姑娘应该是这个岛上最漂亮的。 对对对 对, 对， 按照他们的审美标准，就应该是这岛 那儿去了吗？ 就是按照他们的评论什么美标准，就是这个姑娘应该是这个岛上最胖的， 对，一定要最胖的， 对吧？ 最美的。 那我到那儿，我绝对就是王子， 得增肥、 啊， 对，还得继续增肥。 那他们那儿就是这种市集啊、摆摊啊、摊位啊，基本是天天都有吗？还是也特别的日子有？ 几乎都是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啊、 也是早市吗？ 照片也不叫早市，他反正就在4点多以前就都在一个大，他就是。我给你的照片应该是叫瓦努阿图这个地方， 瓦努阿图 就是一些那个基本生活用品的交换吗？他这个就是他这个集市，因为他如果天天有的话，我认为就跟咱那是菜市场一样。 你看王大磊，你离得近应该能看 见， 这就像一个大菜市场一样， 对， 而且还是一个挺大的大棚，是吧？ 特别巨大。 这个就叫咱们叫干鲜水果蔬菜什么的批发那意思一样， 批发市场。 但是还有那个服装。 还有服装、 啊、还买衣裳， 还买衣服。你看他们，因为我没有拍到那个细节，有一个人身上穿的那些花布，男男女女，他们基本上就是那种像是手绘啊，还是什么扎染的那种蜡染的那种花布、 哦、 他就挂了很多，然后有一些阿姨就会很热情地问你需要什么，然后你就尺寸不合适的话，他会拿出来一缝纫机 现场做， 现场就给你做。 哦，那踩的老缝纫机嘎吱嘎吱一踩， 不是就是电的缝纫机、 哦、 那种小家电的那种，然后那儿也卖地板革，就反正他们那些生活的必需品。然后你说他是跳蚤市场吗？也是他自己做的那些手工的，就海上捞上的那贝壳什么的那些项链，穿上他就卖给你。然后还有他们最受欢迎的就是冰箱贴，因为飞到岛国太不容易了。你知道我在我在萨摩亚，南萨摩亚，你知道$10一个冰箱贴，那冰箱贴 这么贵啊， 可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根本毫无什么修饰，就是一块就是切割的乱七八糟一块吸铁石，然后上面端也不粘了一个是个铁的一个什么一个黑球、 哎、他们这个买卖太好做了， 你也想去摆摊是不是？ 对对 对 然后就拿那小孩画画的笔穿那么勾两下，好像就是萨摩亚那个岛的那个形状，然后就跟我说$10。 我觉得您这是又开发了一个商机，今后那儿卖冰箱贴人一定要越来越多。 王大磊是不是觉得在北京摆摊的时候亏了？ 对呀、啊， 亏了。 这冰箱贴卖10美金，合成人民币那好奔70块钱了，多贵啊！ 差不多， 真的挺贵、 你知道我一个好哥们儿，我朋友那个古风，他就是攒那个全世界的冰箱贴，凡是有那个能够有微信信号接收的地方，他就跟我说你到哪儿了？我说你来过所罗门群岛吗？他说真没有，你快气死我了！他说我要冰箱贴，然后我就去给他找冰箱贴，都是差不多都是10美金，就是俩塑料有机玻璃板，中间加一个所罗门群岛的什么椰树啊，一个海的照片就完事儿了。这就是那样的一个 可见世界现在最普及的电器是冰箱，你发现了吗？ 对， 他如果岛上没有冰箱的话，就不会有卖冰箱贴的。我这个分析这个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吧。 我跟你说，就是瓦努阿图这个地方，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先进的、然后我跟我那个、经纪人大鹏、他就是我们等于是从等于是要出来已经都快10天了，男生的头发长得特别快嘛、他说这也挺热的，这儿30多度，说我们去岛上那个下来以后找一个理发馆去弄头发， 肯定很贵吧？ 你听这个名称啊，现在轻易都不说理发馆， 理发馆都出来了。 理发馆这词儿都是我小时候听说的， 只能叫理发馆，特别好玩。那大哥吧，有一点那个像个大姑娘，特别内秀。那个剪头发的那师傅，他是从斐济来的，他说这里的生意好做，然后那个不大，连一小小的屋子吧，然后就剪的满脸都是头发茬子。我说你这多少钱？他说。35美金 哦，这么贵 啊！然后我说，那你总得给他洗洗吧， 啊、不给洗， 没有水， 啊、 然后就挂着。 这理发没水， 没水，说没有水，说那个，他说35美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型。 就是说，你要想洗， 带着头 上海里涮涮去，有水，上海里涮涮就出来、 哎。太可爱了！ 王大磊立刻觉得摆摊的时候啊，来剃头摊儿，你说是不是？ 不是，因为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剃头可能是中国的特色。 对对对， 因为中国人说要不还是北方，南方可能剃头现在都少了。 南方叫洗剪吹， 对吧？是一套服了，还挺多的呢。剃头北方特色，但是我到东南亚后来发现，这个不光是咱们这边有，到东南亚国家也有。我第一回到越南芽庄的时候，就在边上溜达呀，走大街上，我就难得看见了一个剃头摊，我后来给他照下来了，我应该特地把这照片还发给你了，是吧？就是那个跟咱们传统一样，就是墙上挂大布，然后一个小桌。一个小凳子，然后那个师傅在那儿拿着一个剃头刀子，还不是咱现在说能有推子理发没有？剃头刀子刮的那种感觉， 哎、天 能给刮胡子，能给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状态啊。那位躺那儿跟咱一样，围着这大布往那一躺，也没水洗，估计是边上那儿离不远就是海。 哎，你说人家刚才聊的就是这个市集上美好的东西，怎么到你这儿？ 哎，不，我觉得是这不是不美好，这是一个地方的特色， 风 也说明文化的相通。 对，而且他是就是去南太平洋，一定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说我要去买购置那些奢侈品什么的，不是，你是去玩这个世界上你没有见过的大自然，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海水蓝到你都不相信它是真实的， 然 后那种蓝， 你不认为那颜色叫蓝， 那种瑰丽的那种色彩， 好像我也有这个照片呢， 言语去形容， 比如说像这个是在海底拍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朱画发给我的，这是一个夕阳还是 早晨？ 还是早晨？ 我看不见。 反正就是很干净。 夕阳跟早晨现在从这种角度来看一样的啊。 这是一个法属的岛，叫努美阿。这个岛上面有很多美丽的海鸥。 哦，这不就是？ 对，它是每一年的这个季节去那里去产卵交配的一个季节，所以那岛上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海鸥的蛋，是他们当地的人非常的爱护，珍惜这些蛋，是不允许游客去践踏或者是把它毁坏了。 纯天然的地方， 完全纯天然。 看看蛋，然后就走就行。 对 对对对，你不要去对它有什么迫害。还有这个巨大的这个海底的珊瑚群，就是浮潜，就是带一个那个咕噜咕噜咕噜，那个那一套那个设备，不需要沉到海底，你就可以看到巨大的珊瑚群，那个颜色是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去形容的，鱼的颜色还有珊瑚的颜色， 我可以理解为色不正， 真是好漂亮。我其实也有像 湖的照片， 对，有一个那个橘 珊瑚 的 照片， 橘色 的 那个我发给你的那个珊瑚， 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照片 啊。所以你刚才说到说，如果要去大溪地，还可以带你去波拉波拉的这个外岛去玩，那个地方就是有巨大的那个珊瑚群， 可以浮潜哈， 可以浮潜，太好看了。然后里面的鱼的颜色，简直没有办法。 没办法形容， 没办法形容。 浮潜的时候，刚才朱桦提到的这个南太平洋很多小岛上的美好景观，其实他都带了图片来，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这些照片，可以跟着朱桦一起一边分享他的旅行经历一边看这些照片的话，现在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982魔力工厂，然后在视频直播视频平台上就有我们所有的照片还有视频了。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玩转市集，我是苗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歌手朱桦，另外一位是相声演员王磊。 嗯，大家好，我就是那个王磊，王大磊， 王大磊， 这么叫亲切。 我非管他叫王小磊。 哎呦，那我得先征求王小磊的同意，因为有人真叫王小磊，他本名字就叫王小磊。 对，一个主持人嘛， 装电视台主持人， 对对对， 王 小 磊， 但是他那也是那个小， 那个小， 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登录到我们的网站上，同时还可以秒杀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周日市集秒杀的活动当中。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特供的产品，现在有海报出来了，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大家看到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我们活力982 FM98.2 潮流毛工厂和去哪儿网共同推出的特价机票联合放送环节。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亚特供产品，原价13360加2566的总价，今天有四席只要7099。另外给大家展示的第二张图片海报，就是大溪地群岛。通常去大溪地，我想朱桦是有经验的，一般要去东京转机，对不对？或者新加坡 啊、对，但是我们因为是大游轮，所以我们、 坐船去 顺着海就过去，但是大部分我们国内是没有直飞的。 是去到大溪地的确是那个飞行的过程是挺长挺漫长的，也挺难受的，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都扔掉了。 对， 因为我们船是停靠在它的那个好漂亮的一条那个海岸线上，你可以看到大溪地的那种植被也是超乎想象的，怎么会长出来那么多奇形怪状的那种树、 但是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是由杭州起飞的半自助之旅，直飞大溪地。 哇，那太棒了， 很多朋友就觉得可以顺便拿一两天的时间在杭州玩一玩，然后从杭州出发 直接飞大溪地， 对，然后直接飞大溪地、然后这个是由凯撒提供给我们的。为什么叫冰与火之歌？因为火肯定就是大溪地暖和嘛、那冰就是北海道了、所以他们提供的北海道，刚才提到的这个波拉波拉出海一日游也是富含在大溪地这个选项里面的。今天现场秒杀还可以立减很多很多钱哦，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八个席位，北海道3月7号和28号两天出团，同样今天有特别的价格，我们在这个海报上会有体现。这张照片看， 嘿， 哎呀， 我就喜欢看这张照片。 北海道是提到就是大长脚蟹是吧？ 看就是吃的啊， 帝王蟹。 其实这种帝王蟹好像咱说吃的感觉上吧，就是肉质上可能不如咱们这边的螃蟹好吃那么细腻。 不，好吃好吃好 吃， 吃 的是那个过瘾程度特别 过瘾。好吃好吃，吃一个腿能吃半天。 对。 好，下面一张图片呢，就是由众信旅游和我们982携手共同推出的慢钓三周塔斯马尼亚的悉尼深度12日游，今天现场报名有八个席位，可以立减1000元。第五个呢是法意瑞11天。今天也是立减801块，2月13号出团。所以基本上这几个行程全部是之前我也是找了很多朋友帮我找到的，可以在春节期间出行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经典路线。 对，因为就几个风格嘛，有的人喜欢近一点的就是北海道日本的路线，想远一点可能欧洲这个法瑞意，甚至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大溪地就是可以反季节去的。 对 对， 那个时候大溪地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还挺好的，偶尔下场雨啊什么的。 那它属于应该也是冷还是热的地方？ 就是几乎它都是夏天，它是热带雨林气候嘛，所以它没有四季分明，它就是雨季和旱季。 所以特别好的季节，抓紧今天的机会，就是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982魔力工厂。打开之后，在右下角这个节目互动的位置有一个福利商城，福利商城点进去，哎，不知道网速怎么样，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特别的商品提供就在里面了，大家可以找到。 另外呢，也希望您跟我们一起留言。今天和朱桦一块聊聊的话题呢，就是他刚刚去年吧，应该是才去的， 就是这个时间吧， 这个时间去的南太平洋那些小岛，和我们聊聊一些有意思的事迹。嗯、还有王磊呢，将会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哈，接地气的像庙会啊。 我去地儿，你感觉怎么不一样？ 夜市，哎，其实你这个夜市特别好。 那当然了， 王大磊提供我的照片，全部是一个字儿吃。嗯 夜市是北京 的夜市，不能说， 就全国各地的嘛、所以我就想了想，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主题一定就是大明星们的一个逛吃奇遇，这是特别合适不过。 这个符合我们的体型跟这个习性因为一般美女来讲都喜欢玩，喜欢逛，喜欢美景，这个你像我这样体型就喜欢美食，我说我不喜欢有人信吗？ 其实不是，我们俩其实也爱吃， 特别爱吃， 爱吃。 但你们吃体现不在 你回忆回忆刚刚他聊的那个街市，除了聊了会儿步以外都是吃，也 但他吃的 都是什么，你看都是对，都是什么这素的呀， 还有那个奇异的水果呀， 对，你看水果， 它水果比较多，然后长得些 我聊到的都是不一样，都是海鲜的，都是肉啊，都是这些。 香蕉长得特别奇怪， 香蕉长还是芋头长？如果再摆两个摊儿，一个摊儿卖香蕉，一个摊儿卖芋头。 香蕉长得奇怪，能长出什么样？长得跟海星似的。 反正就是你没有见过那种香蕉， 就是你一认这东西，你不觉得它不是香蕉 啊？对，你不会觉得它是香蕉，但是它就 是 香蕉。 颜色还是行， 一个是绿的，然后它好像的短短肥那种。 啊，就是我觉得是芭蕉吧，那种感觉像 是吗？ 有点这是短肥， 不太像， 一听又短又胖那种感觉，嗯。 所以呢， 所以就是说这个但是形状来讲，我认为只要是那样包了皮儿，里边是直根的那个就是香蕉 你不是你是这么分析的是吗？ 我是这么分析的，我是这么分析。 你赢了 都我们都这么叫。 其实该聊聊王磊了吧。就是庙会你熟是不是？ 庙会太熟了。 庙会这个 庙会是从小不但去逛，再长大一点去演，而且各种各样的庙会是咱们北京的所谓露天庙会，还有室内的文化庙会。有的庙会呢是我小时候没有，后来才开始打我记者之后开始有的，比如场店庙会，几经搬迁，场店庙会原来就在这条街上，就是现在叫南新华街，这条街两边摆，跟在那个学的坊学的地坛龙坛的形式。到后来呢，他这个地方搬迁了，搬到唐人亭公园里头去了，因为这个现在两边这个站路啊，这会交通啊很不方便，包括这个卫生的条件，就挪到唐人亭公园里。可挪到唐人亭公园里还叫场店庙会，那名字没改。但我觉得这个庙会当中现在跟过去还不太一样。现在让我们体会当中更多就基本上是一顺边的吃， 一顺边的吃。 你比方说羊肉串，就这您走吧，基本上每走五步，走有五步准有羊肉串。而且是一天一个价，我不知道您。 你就记住羊肉串，哎，羊肉串确实是庙会上一个比较保留项目，在食品摊位上。 可是我觉得，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庙会当中跟羊肉串不应该有必然的联系。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羊肉串比较好拿，就是比较快捷方便，立刻解决，而且还是肉。 对啊，他那卖的贵啊。平时比如说卖，过去我小时候说卖1块钱， 那是不是坐地起价呢？那这样不好。 有卖20的，不是？您别着急啊，您 不是人串大，人家串大， 这甭管大小，就还是这么大串，就是跟我们说相声讲话，你不买他自己落价。您比如说头一天去，它是一个价；第二天去又是一价，到最后一天就甩了。就是这样，他东西不会往回带。 其实提起这庙会呢，每年尤其北京人哈，就是逛庙会是过春节的一大特色，好像没逛庙会这年没过，是最有年味儿的一个形式。 应该说作为现在来讲，是我们能看到我们年味儿的一种方式。 对，而且还能出门，主要现在都大家懒得出门，去逛庙会就必然去公园。 因为过节来讲，大家都说跟家人团聚，有时候回去，那么是这样，比如30初一一般都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剩下的日子你干嘛去呢？这会儿你的朋友好多人都回家了，对吧？包括跟父母在一块儿呢，你说怎么办？大家伙儿就出去逛庙会。其实逛庙会逛的是这氛围，逛的是文化，逛的是人， 对，气氛很重要。 所以庙会上后来就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演出，各式各样的演出， 各种地方戏的表演，杂技，对吧？ 地方戏都少，就是曲艺，就是基本以北方，对，北方那个，因为 杂技怎么演？ 杂技都演。杂技能演， 有搭台子， 搭台演杂技，然后那个有摔跤，有中翻，传统的那种运动形式，然后那个 其实这也挺好的，就是这个文化这个文艺的这个项目一直 对啊 传承着。 曲艺有一个好的就是这个地方就在曲艺的，我们叫站功夫，时间长，因为庙会一下演半天， 那冷吗？ 都说 啊，冷啊， 都得贴上暖宝宝了。 岂止是冷，那穿大衣，它因为它外边没有火，真正有火就是地坛庙会。 嗯， 地坛庙会就一小屋，就这一个屋里有火。不光说相声的，任何其他地方，但分是跟我们能挂上钩的这些，就是所谓的什么拉洋片子也好啊，摔跤也好，但分他要休息，都上这屋借这火来。 啊， 就只能上这儿休息。那因为这天太凉了，露天的演出嘛。 嗯， 而且我们过去来说，就是过年应该是很冷的那种感觉。虽然今年没下雪，但是应该过年的时候就感觉 应该 下雪，应该冷， 是吧？ 觉得不够冷的话，就少点年味儿，这也是年味儿的一部分， 对、 啊，是吧？ 必须得穿着厚，戴着那样的帽子，然后 踏着气， 骑着儿子，骑着爸爸脖子上， 对， 手上搓着点， 哎，拿 手上得拿个什么风车，然后另外还得拿一个糖葫芦， 对，您太有生活了，就是这样。 其实提到这个庙会呢，2018年的庙会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 对、啊、 下月就过春节了、 嗯、 好多人就问了，这18年庙会哪天到哪天，咱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大概时间啊，以往年的惯例咱们推，首先最有名的可能提到就是地坛公园的春节庙会， 其实年头久的是龙坛 啊，龙坛是 龙 比地坛还 久，龙坛比地坛还要久，然后是地坛，这两个就是前后脚， 那咱就从龙坛开始聊啊、嗯、这个龙坛公园庙会一般都是从大年30到年初七，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票价10块钱， 对， 年年都是这样，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庙会基本从30开始，但是30那天 30应该人少， 对、啊、去的人少，真真正正开始应该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嗯， 就是这他30来，30下午有， 嗯， 有，但是呢人不是，因为过去我小时候那会儿放假是30还有半天班呢， 嗯， 对对对， 上半天班下午才休息的。 其实这个每个庙会也不是光是从30，有好多也是从初一开始。 对，基本上大多数。 但是有名的、历史比较悠久的这几个庙会，基本上都是从30开始。比如地坛庙会也是大年30。 但人多不是从这儿开始。你比如白云观庙会，这是也是有名的传统庙会， 嗯、 白云观。白云观就是初一那会儿开始人多，摸石猴嘛， 对， 看金钱眼嘛，对， 对 吧？这是 因为他的那习俗都是在初一发生的，要求初一讲究初一去， 对， 对吧？ 而且大家30都回家， 对对、 嗯。 这个地坛公园就刚才提了拌嘴哈，就是从大年30到年初六。 嗯， 开放时间跟龙潭公园差不多，早上起来8点到下午5点，票价都基本10块钱、嗯、 对对对。 然后但是地坛公园啊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地方，就年年保持不错，因为它场地比较大， 对， 所以每年活动就比如扫年货、祭地还有这个文娱表演。 祭地是后来兴起的， 后来 祭地是个什么， 是一个仪式，就是我过去说皇上祭天祭地的仪式、 啊、 天坛是祭天，地坛是祭地， 他表演这个整个祭地的仪式的 过 程，过 程 是有人来表演的、 嗯、 但是这个仪式是后来加上去的，之前最早的地坛庙会，因为地坛地方其实比较小，天坛地坛虽然您听着这个对应，但是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嗯， 天坛的规模比地坛大太多了，啊，所以过去也是说 园子也大， 天照着地嘛，对， 园子也大呀。 对， 对我那个我在那哪儿啊，斐济， 嗯， 然后也去到远山里面去看他们当地的， 哎、 应该也是 庙会是吗？ 不是叫庙会，它也是祭天祭地的、 啊、仪式， 那么的一个仪式，就是土著人的。好像是拿大火的那个柴火往身上劈， 然后绝活儿，这个 往身上劈， 然后那彪形大汉，他们皮肤本身就黑黝黝的， 他们不是崇尚胖子，就是彪形大汉。我这我记住了啊， 人家壮和胖不是一码事儿。 以舞蹈和还有故事的这传统的古老故 事 的。这样的情节来表演 哦、 嗯，然后 剧的形式， 对，反正观众就是游客呗。 据说这地坛庙会上就像什么古彩戏法啊、空竹呀、口技呀这种老北京的绝活还是一直保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 对， 而且在这个广场上，比如东巴陶艺啊、剪纸啊、皮影啊，这些整个艺术制造的全过程都是有展示的。 那是现在这几年可能慢慢添进去的，以前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少的， 弱一些是吧、 啊、 现在越来越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 而且现在注重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把重复的类型去掉了。以前您看那个羊肉串一家一家的那个场景没有？ 你怎么老记着羊肉串儿这事？ 我说这个大家有体会啊！ 我 跟您说， 饿了， 我跟各位说皮影戏，你说各位能想象出来吗？我一说羊肉串，脑子里马上就有歘一串什么样？ 哇，这可是饭点儿，饭点儿啊，饭点儿啊， 饭点儿，对， 就是这样。所以就说的想法就容易深入人心。 其实提到了这个庙会以外呢，肯定特色小吃，就是大家主要去庙会要 要一边逛一边吃的过程。 对， 王大磊刚才表达了他对羊肉串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 对，其实现在小吃啊我们慢慢丢了不少了。 我对灌肠记忆特别深刻，猪话 你对、哎、你给我讲， 我觉得 灌 肠 挺 好吃的。 是吧、嗯、 怎么样你讲讲什么样我听听，我先听听。 不就是 炸灌肠， 就是粉色的，然后搁在油里面炸，还得搁那个 不是白的吗？这石灰色的吗？ 你们那你们就 淡粉色的。 一听你们就在北京吃灌肠的年头不多。 嗯， 灌肠不是炸的，当然说现在都是炸的了， 煎的煎的， 对，煎的 煎的、 啊、 煎的， 但是挺大的油煎的吧？ 对，因为为什么过去这个煎灌肠这个油啊是混合油， 就是有动物油， 对，有动物油搁一块，而且有所以叫有大油。 所以就香呢， 对， 嗯， 它煎的这个，但是这个灌肠本身是没有肉的， 对，是淀粉， 它是切菱形块儿， 啊， 它并不是像现在是切片儿，它不是 对，现在好像是个半圆片儿， 对，它是切 好熟嘛，是吧？现在在庙会上为了好熟，很快就能端出一盘就卖了， 就是菱形块儿得要点刀工啊，现在这样省事， 它是拿这称那么煎。咱现在说 平底锅， 如果咱现在就给大家一概念说，如果说这都是煎饺子跟炸饺子，绝不是一概念， 对。 它的煎是一面，而且它那个秤啊，是不是平的？ 嗯， 它秤不是平的， 斜的， 是斜的。 这个大的是不是 斜的？ 它是一个铁板，铁板是斜的， 斜着的。是我老觉得怎么为什么斜着抻子在那搁着？ 它这不能老搁在油里咕嘟咕嘟咕嘟着呀？ 它为了把这个油在下面。 油在这斜的时候，油会往一切方向 对流下去、 哦，就别老浸泡在油里。 对，别老浸泡在这儿。您没人吃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东西在这边搁着。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需要吃的时候往这边一扒拉一煎、嗯，然后就出来了。 脆嘛，对吧？ 哎呀，脆上没有炸的脆，煎的东西没有炸的脆， 有点皮的感觉。 对，它但是要有的外边有一点点焦的感觉，但是它没有炸的脆，它那个因为油温没有那么高，不是瞬间下去的。 那看你这眼神，你对面茶也很熟悉了。 好家伙， 面茶是油炒面吗？ 面茶还不是油炒面，这是两回事儿、 啊。不是把那面炒香了，搁好多芝麻。 您说那是那是炒面，那是炒面。面茶是另外一种撒芝麻酱。 哦， 面茶是撒芝麻酱， 那我没吃过，因为我南方人、啊、所以我就不懂。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小时候，我小时候当时最早炒作的不是，因为面茶茶的话是日常见的， 嗯， 最早在这个什么厂甸庙会，厂甸庙会因为原来是有一个大楼叫厂甸大楼， 嗯， 它这个好多形式在厂甸大楼里头的，当时最早提出来就是龙嘴大茶壶冲茶汤， 嚯， 现在可能现在不提这个叫做龙嘴这大这个铜壶啊，的个儿前面是一龙头，然后这个茶壶将近有半人多高。 嗯， 您吃的时候，这茶汤面这个搁这碗里扔好了，它就跟那个咱说沏茶，就是就跟那个四川沏那茶似的，它那大长嘴啪一出来，它那个水它有一个弧度，它这也是，它一焯这个大铜壶啊，这个热水出来是一弧度的，它拿着茶汤碗接着， 嗯， 这个但分你掌握不好，这个角度就烫手上了。所以这个当时是 要功夫啊，这个 杏仁茶和这个吃茶汤是庙会上的一个特色，庙会上吃面茶的少， 我吃咽吐嘛， 真的，因为过去啊，因为老北京说过去过年说吃，因为吃甜的多，吃咸的少，虽然北方人爱吃咸的，南甜北咸吧，北方人口味、嗯、就是吃菜什么吃咸的，但是小吃上好多是以甜的， 都是甜 包括点心，对，都是 驴打滚儿， 逛庙会就得，哎，您讲对了。逛庙会就得吃这些东西，吃甜的、嗯、所以喝茶汤喝杏仁茶的多，喝藕粉的多，真说我上逛庙会喝面茶，没有人上庙会上喝面茶，太少了、 嗯、 太少见了，现在是、嗯、这因为、 啊、北方的庙会也有藕粉， 有啊、 哦、 有卖这些东西的，就跟那个、哦、跟茶汤一块冲的、 哦、 杏仁茶这是一块冲的、哦、我小时候杏仁茶也挺特别有名， 对，杏仁茶、 嗯、 也是淀粉啊， 对， 反正喝的全是 反正是香是甜的东西，因为那会儿糖的供应量是有限的，能吃的甜的是大家伙这个一个很高兴的事情，而且甜本身让人产生幸福感，逛庙会吃甜的， 这小时候 开心， 小时候把王大磊一带出去，哇，咱妈有面儿， 对，都是我的。 这还是说庙会这话题， 对，就 是吧，大家更有共鸣， 对，因为说庙会我觉得在北京来讲大家伙感受深刻， 对， 经常去就在我们身边嘛， 对， 而且现在的庙会如果经历过那年代就会发现庙会发生的变化太大了， 对对，随着我们的 90年代 保持着原汁原味儿， 九十年代开始还开始兴了什么呢，兴了叫室内文化庙会， 嗯， 就东城文化馆在里边有一文化庙会，我们最早的那个是以什么为主呢，是以跳舞，是以猜谜，是以游艺类为主， 哎，我小时候去过， 你去过吗？ 套圈 啊，对对对， 套圈，而且每个人给券， 给一个券儿，就是你赢了之后发你一券儿，然后呢这个游戏玩 超 梦 玩具， 对， 所有的券儿搁在一起，然后 换 一个 奖， 换 奖品， 对，换奖品， 换一个什么什么属性，当年的 存钱罐 什么的， 存钱罐什么，我小的时候都是那时候换的， 好多种 的， 很多很多。然后不光是这个，还有那个吊瓶子，你玩过吗？ 哇，那个挺难的，那个吸铁石的那个是不是？ 不是，它哎，你看它有一根，它是一根线，跟钓鱼似的， 嗯， 一根杆一根线，这都明白了。 嗯， 前面摔一个这个铁的，还是这么一个 铁， 这个就挺硬的，这么一个横的一根棍儿。这根棍儿呢，你搭在瓶子口上呢，它如果借着重力，平时是横着的，因为它没有重力，一旋它肯定横着的。但是你一旦搭在瓶子口上，你借着它的重力的方向，它能立起来，它能掉到瓶子里头去。掉到瓶子，你往上一提呢，它只要一横起来，瓶子掉下来了。 啊啊， 吊瓶子，这也是一种，就跟套圈性质其实是一样的。 不是也像那什么一个机械手在那抓娃娃，是不是？你按到哪个？ 这 话的意思是一个系统，一个 系统， 对的，一个原理， 一个系统。 但是比如说那个系统，那后来是机械系的， 那个 是人工系的。 基本上那个机械系的那个手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对，那个光靠技巧是抓不上来的， 没错， 这靠技巧能吊上来的。对吧？没错吧？我觉得这个它 那靠运气。 对，跟套圈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这么玩。 您没听错哈，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正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我们是《潮流梦工厂》， 感觉像提前过年。 对对对，虽然是民俗味儿特别的强，但是我相信咱们能够记住老祖宗留下来这个民俗文化，才是最潮流的， 嗯， 是不是最潮的？ 没错，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不光我们喜欢，为什么外国人也喜欢？ 嗯， 就是因为它太有特色了，而且 非常。 融汇了很多，其实我们出去看别的东西也是一样， 经典即永恒嘛。 对， 看别的东西也是，它其实它的文化的体现，它是传承多少年了， 嗯， 我们觉得很新鲜，我们拿自己的东西不当回事儿了。 嗯， 其实他们别人来看也是如，哎呦，你们传承那么多年了，这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天天在这不发掘。发现不了了。 对， 其实刚才一聊这个北京的各大庙会哈，大家都就是一下唤起了小的时候逛庙会的一些记忆。 对呀，啊， 包括吃了什么好的吃食，还可以买到什么好的玩意儿。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大明星他们的逛吃奇遇。咱们刚才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聊的就是南太平洋上诸多的洋气小岛，哈，啊，从那个美丽的海岛一下就回到咱北京面前的庙会了， 这就叫着陆了， 着陆了。今天呢，请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歌手周桦，另外一位是我们著名相声演员王磊。 大家好。 大家好。 嗯，希望参与到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呢点进视频直播，欢迎您和我们留言一块互动哦。最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这一时段王大磊， 嗯， 你最爱吃的东西？ 我在吃，你说是庙会上还是什么的东西？ 其实你刚才聊半天羊肉串了，还有这面茶什么，这都是记忆。 对， 你能说一样，就是我们半天没提起来，但其实当时还挺有名的这么一个东西吗？唤起一下我们的记忆。 其实挺有名，你说 我记得以前每对庙会上以前好多摊卖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咱们现在猛不丁的想不起来。 对呀，啊，但是我还真的想，你要说猛，我想小时候其实各种小吃，什么奶油炸糕啊，什么这个什么这些都有。但是你要说猛不丁的想不起来的东西，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没想起来。 奶油炸糕，甜的。 奶油炸糕吗？ 哎，它叫奶油炸糕，它这个但是它实际上不是完全是拿奶油做，它也是蘸白糖吃的这么一东西。 哦， 啊，炸糕是一种，炸糕就。 炸糕里有奶油炸糕， 行，豆馅儿的奶油炸糕是， 啊，不用展开，咱最后20秒的时间啊，留一个小尾巴。 嗯， 周桦刚才说了，奶油炸糕想不起来长什么样了，是不是？ 对， 咱们下一时段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个奶油炸糕到底什么味儿？咂吧咂吧嘴儿，下个时段咱们好好聊。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苗山，咱们稍后见。留了一小尾巴，你能不能想起来给我们描述一下？ 这个应该是拿奶和的面，然后炸起来蓬松的那种感觉， 嗯，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泡芙的那个外层的感觉。 其实就是泡芙吧，就中式泡芙。 不，泡芙里边是有奶油，它里边是没有奶油的。 但是就外边暄乎劲儿，就中式泡芙嘛。 暄乎那种，对对，你要这么说也行。蘸白糖，这个东西为什么叫甜呢？蘸白糖吃， 嗯， 有奶香味，蘸白糖叫奶油炸糕。 嗯， 没错吧？大家伙儿呢，我 你看周桦那眼神儿茫然。 我在想那炸糕是不是应该是糯米，就跟那个 那是真正的 汤圆的那个米 弄成的面， 真正的炸糕。但是现在我们说奶油炸糕，这是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小吃 啊。 可以，您可以到护国寺，应该还有卖这个的奶油炸糕，有这个啊。 现在还是经常能吃得着的， 不经常？ 不经常吗？就像那个 老北京 那个， 我跟你说，老北京能吃到，现在基本上能吃到的啊，驴打滚、豌豆黄，连芸豆卷都不多。 芸豆卷护国寺小吃哪儿？ 对对，但是奶油炸糕基本上很少地方有能见到。 嗯 啊，反正我觉得一般的护国寺肯定是有啊，但一般的卖小吃的地方没有。庙会上过去有，特别爱吃这种东西。还有老说庙会上吃甜的。 哎，你知道有一个网友朋友刚刚留言说，我还记得有一个炸鸡蛋撒白糖，你记得吗？ 有这 炸鸡蛋撒白糖，我还真不记着了，我真不记着有这么个吃法。 就是家里煎一下鸡蛋。还想喜欢甜口的，上面撒二白糖，炸鸡蛋 太顶了吧？这个， 哎呦，我您是现在 没准可能好吃啊？ 不是，是这样，因为就现在您那小时候那个馒头片抹芝麻酱抹白糖都好吃， 对， 为什么？因为那会儿缺糖。 嗯， 现在咱们糖太多了， 多了， 到处都是甜 水。一说煎的， 我的一个朋友，他因为从小的习惯，他就爱吃鸡蛋。 嗯， 他小时候 跟我一样， 特别爱吃鸡蛋，就是走到哪儿说有鸡蛋嘛。然后他们家就是煎完鸡蛋以后，给他撒上白糖，他觉得特香。 我小时候有一次，老师问大家，就是回去了有机会帮妈妈做做家务，炒一个菜。我们说好，然后我就回家了。 煎鸡蛋。 第二天老师就问，哎，苗珊珊同学，你昨天在家做了什么呀？我说，鸡蛋炒西红柿。我说，不错不错，还炒了什么呀？鸡蛋炒黄瓜。哎，也行也行，还炒了什么呀？鸡蛋炒尖椒。 你也鸡蛋不会做饭了，这人。 所以最后其实就是鸡蛋炒一切。 嗯。 哦，这个那个。这个天津有一个吃食叫大饼卷一切，您吃我不知道吃过没吃过。 哎，现在好多人都专门去天津去尝 吃 大饼 卷 一切。 这其实还有一笑话，特可乐。 嗯， 就到这去，就跟人说我要一大饼卷一切，然后天津问你要什么？大饼卷一切是你要什么？他的意思要具体，因为大饼卷一切里边是搁具体东西，他那意思问你要什么？他认为大饼卷一切就是一个吃东西的东西，我就要大饼卷一切，我就要卷一切。 所以啊。哦，其实我也以为它有一个东西就是搭配好的叫一切， 不，它所谓叫卷一切就是摆一堆东西让你自己选，跟自助餐 反正都变成了丝儿，你就都卷进去。 不，里边好多还有好多肉食，各种各样的肉食，只要你想不到的没有不能往里放的。 那你爱吃什么？ 肉条条呗。 我呀，我当然肯定爱吃各种各样的肉往里搁呀。 对呀，那经典款你哪一种最好吃？ 我觉得就是鸡蛋， 四季万千， 鸡蛋搁土豆丝，然后搁这个什么，搁这个鸡肉。搁这个猪肉，这是最好吃的。 那些肉是不是都过过油炸过？ 不是，有的猪肉的不是酱的，它不是都过油炸的。鸡肉是过油炸的那种香，它不是 鸡柳。 对，你要都搁过油炸的，这个东西就是腮帮子受不了，知道吧？ 我听真的，听王大磊说吃的吧，感觉油腻腻的。 谁说的？绝对香。听我吃说吃就香极了。 哇， 因为到哪儿去有各式各样，我就明白，我到包括到地方上去逛的时候，我都喜欢逛跟吃有关的内容，水果啊、海鲜呢、啊，逛那种集市，包括逛摊儿都是逛那种地方，看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吃法。 其实一个特别好的 想法，所以那个南太平洋的综合大集市挺适合你的， 是吗？ 对呀、啊，它吃的、穿的、用的，然后还有带的，不都在那里面全有 一切、 一切 哦，不是分开的，它等于都规范在一块地方。 对，然后卖冰棍儿的。 卖冰棍儿，那这玩意儿热卷冰棍儿吃。 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是热带，它是热呀， 热带， 它需要就是降温嘛。 我认为就是，即便是热带，你说我吃东西喝凉的，我信啊。吃冰棍儿这边来，那饭也得是热的，不都是凉饭？凉饭凉冰棍儿， 沙拉不都是凉的吗？ 那儿基本上就是沙拉呀。 哦，那我不知道，那我 你看水果，吃点水果餐。你想那个种热带水果一定很丰富，种类又多，甜度又高。 然后再用那个芋头叶子给你包点肉，搁大池子里头烤一烤，就这么简单。 反正我觉得就这样的东西吧，吃一顿行，吃多了恐怕也受不了吧。 那可不嘛，我吃完了以后嗓子就过敏了，我可能是对那个芋头的叶子过敏，麻了整个，然后嗓子就哑了。 那个刚才聊的那个叶子里头包了什么呀？ 包了面包果呀， 就是面包果 是他们的主食， 它也是上火吧，容易 不知道，反正就怪怪的味道。 反正我觉得 就是面面糊糊的，像大土豆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肉。 刚才这个酋长夫人这一直就是低着头弄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在做你刚才说的这个？ 可能他在做那些配料， 这应该是那个 叶子， 这不是叶子吗？ 然后这个你看这基本上是大火呢吧，这是在地上。 对 啊，反正我没去过这个南太平洋这个热带，我就去东南亚的热带，我觉得这个好多地方都喜欢拿叶子卷东西。 对对， 喜欢拿叶子卷东西。 我第一回做这个美食节目做越南菜的时候特别神奇，人问我越南菜好吃的吗，我说都是薄荷，所有东西拿薄荷叶卷完了就是越南菜，在我的印象当中就这样。 薄荷香料吧，还有什么香兰叶， 反正就是这种有味儿的叶子， 酸甘 反正我就认为吃了一嘴口香糖就出来了。 我去， 好像是他们那个越南的那个米粉， 对，都卷叶子吃， 也会放一几个薄荷叶在那汤里。 对 对对， 我就说吃完我变兔子了嘛， 去湿气嘛， 甭管什么 是一种草药， 甭管说是因为什么，但我的给我留下印象深的就是任何菜里都有这个，任何吃法里都有这个， 什么香茅啊， 香茅。其实这些香料就是捣成汁儿，然后冲水，在那个热带的地方是去湿气，对身体有 好 处。好 像说薄荷就是去湿气。 对， 反正它是吃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但是突然间一下就都搁这个，你要说有一个菜两个菜搁这个行，但是剩下的可以不用非得放这个。 当然博大精深的中国的饮食文化是无法比拟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真的 还真是。 但我觉得王大雷你在那儿待久了可能能瘦，去了湿气之后薄荷叶， 你说我现在都是湿气， 这节目该看中医。 薄荷叶炒牛柳是不是听上去挺香的？又满足你喜欢吃肉，还有健康的酸草药。 薄荷叶炒牛柳，我听上去很怪异。 哎，这还一道名菜呢， 是吗？ 对啊，这个在东南亚很多的那个夜市上是有这个菜的。 哎，珊珊，你是不是特别懂吃的？我看你经常弄的德国的那些厨子，你说德国不就是大肉肉吗？ 就最开始想做市集节目的时候，就源于在欧洲有很多各种有意思的跳蚤市场呀，德国的西方他们的新年的圣诞市场啊，可以喝热红酒啊。 对， 因为在不同的市集上可以尝到一些市集特色美食，平时可能尝不着。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北京庙会上那些吃食。平常已经不太有机会吃 了。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你说跟吃，我说跟吃稍微差会一点啊。我还逛过各种各样厨具的市场。 啊？ 就是你 在哪儿？ 你看咱们买，你要买厨具上哪儿？你能想到去哪儿？ 十里河。 十里河还能想到去哪儿？ 十里河。 十里河。 拐进去。 你说怎么吃？ 厨具不是在商场？ 哎，对，你看这是正常的思维。 对 呀、 啊，我肯定是正常。 十里河花鸟鱼虫什么古玩字画都有。 那怎么会能有卖厨具的？ 我想那不是家装建材一条街应该这类的都有啊，厨房厨具啊。 但是我们经常看说厨房的就是所谓的大酒店厨房，包括一些特别这种有特色的一些厨具，那是买不到的。真真正正要买这些东西呢，我跟你说去哪个地方？新发地。新发地有酒店这个专用的批发这些设备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 我常常路过那儿看， 就在二环边上开阳桥，就是南站外边一点儿，那个开阳里有一个地方专门批发厨房用品的，所以他批发厨房用品不光是家庭用厨房用品，是酒店和真真正正专业厨房用的好多用品。 哦， 咱们平常有时候买不着的一些厨具，所谓什么什么那种花椒的一些，包括小的那种各式各样的方便的一些刀，包括一种骑行的一些刀具，那儿都有，那儿都有，咱都觉得包括一些模子。你说我上商场要做点，要买模子不好买吧？ 对， 你就是上那地方是特别全面，这都跟吃有关系的。 你怎么会还会逛厨具市场？ 因为爱吃嘛。 对， 你还自己做啊？ 我不自己做，但是呢，我跟人去，就是人有人做这个东西，带我去过这地方。这是神奇的经历，说起来话太长了，咱就简短截说，就是说有那么个地方，这个也特别有特色，特别有意思，真正包括那个什么所谓咱们能看到什么各种各样的酒杯呀、啊，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装水的器皿啊，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 就反正特有的逛呗， 有的逛。你如果是一个喜欢生活人，因为咱们说美食美器。对吧？说包括您在家生活，您喝红酒，反正肯定是各种各样的杯子，小时候喜欢这些东西，奇形怪状一点啊，标新立异一点啊，包括这个独具一点的，这这边都有。 开酒的瓶那个工具， 对 工具 都有， 是吧？然后什么包酒瓶的餐布啦， 嘿， 然后这个放冰桶的。桶了， 是 放冰的那个桶的各种形状啊，好不好看呀？是。 而且过去我小时候就是八 段 说， 咱只能下个时段接着聊厨具了。 哎，好，下时段再聊。 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苗珊，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朱桦和王雷，我们稍后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小河最小雨，讨价狂人聊生，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大家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98.2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特别节目《玩转市集》，我是苗山。这是我们2018年第一期的玩转市集特别节目，所以给大家放送优惠的同时，请来特别大来宾。第一位是歌手朱桦， 大家好，新年好。 第二位是著名的相声演员王磊， 大家好，我是王大磊，新年快乐。 哎，你说到底王磊还是王大磊？你觉得？ 我觉得叫大磊好吧，我觉得在广播里可能听大磊大家更亲切。 对，娱乐72变熟悉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王大磊。那得，那咱之后就改了，王大磊了。 得嘞得嘞，谢谢谢谢。 所有在线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呢打开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发现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视频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开节目互动，这里有一个福利商城，因为在今天呢，苗山同学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秒杀，因为今天是一个周日特别的秒杀专场。秒杀的产品是什么呢？是由去哪儿网、凯撒旅游以及众信旅游三家参与到今天里，给我们一些放送的特价旅游线路，只要现场的朋友以0.1元就可以拍下秒杀资格，同时呢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节目之后呢提供秒杀产品的单位就会和您联系了，记得保持手机畅通哦。现在大家网友朋友啊，凡是在网上的朋友都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第一个一起合作的和去哪儿网提供的一个小 logo。 第二张图片呢就是大溪地的特别出发，从杭州直飞大溪地的一班，再加上下面这张北海道，哦，这是众信旅游的，这张是北海道，这两条线路都是由凯撒旅游特别给我们提出的一些特价线路，肯定比别家要便宜很多，而且春节期间出行现在有点晚，基本的这八席呢都是提前给听众朋友预约好的，所以现在在我们的福利商城就可以找到。下面这张图是由982和众信旅游共同打造的慢钓三州塔斯马尼亚黄金海岸悉尼深度12日游，今天报名立减1000。最后一张呢是一价全含舒享法瑞逸11日，今天报名立减801块。那刚刚提到的去哪儿网的这个详情内容，大家可以点这个网络产品，在我们的商品货架上查得到，原价是13360加2566原价。今天四个席位只售7099，所以4-5折的价格只在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玩转市集现场秒杀环节。今天我们的这个聊天主题啊，是大明星们的逛吃奇遇。逛是由我们歌手朱桦引领的，吃这个主题就由我们相声演员王大磊引领的了。 对对对，我就是吃货。 而且这个聊到吃这话题，我们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伙出去玩，这个有些地方呢必定伴随着吃，尤其是像什么一些小吃，像一些夜市，这是必不可少的。 嗯嗯， 当然说出去吃大餐的也不是没有啊，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倒反倒是相对少一点。 嗯， 说 是吗？ 顿顿吃大餐。你出去说顿顿都是牛排， 顿顿也不用非要牛排吧？ 不是，我觉得例子，顿顿海鲜大餐，顿顿花摆上一个人摆上6个菜， 没很少有人这么。 所以你出去旅游最喜欢的是夜市，是不是？ 哎， 带夜市的地方， 夜市这个感觉特别好，而且吃的东西都特新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对，那咱们这个时段还是从远往近了聊哈。刚刚就是继续那个朱桦聊到那个话题， 又回到那个太平洋。 对对对，我刚才看了那个之前给我们那个照片，我还看到这个汤加王国的小哥哥，哎呀，就是刚才提到弹吉他的照片，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那种。特别和谐，不用排练，直接表演。 这几个人的身份不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体型不胖， 不够胖。 对对 对, 对， 真是的， 是 说的太对了，他不是什么长老级的那种。 对， 让他们这个能歌善舞的这个各个太平洋的岛屿的这些人，就对于音乐的那种，好像就是信手拈来的。我们那个大轮船，对于他们这个各个岛国来说是一大盛事，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你想他看不到多少人，岛上就是一些原住的那种人。 那他现在这旅游的人口也不多吗？ 就是西方人会比较多，像什么美国、英国的那种， 那些人会多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往来也还是比较频繁的。 是，他们可能是选择去那儿就是休假嘛，他特别嘛那些地方。但是他看到这一个这么大的游轮，一游轮的，对于他们来说那是生意啊。所以就是 哦，他们眼睛看着下来都是 dollar， 对，都是钱。然后他们会为了这个船的下来的这么多游客，我估计得画半年的那种冰箱贴呢，搞出来很多的这种商品。 哎，我突然间觉得 他们的这些产品不是极大的物质丰富的， 我觉得跟过去那个火车过一个站似的， 特别 然后拿什么篮子，拿什么烧鸡往窗口递。 你知道那个我们这个轮船靠岸以后，他们会来很多的人搭一个大的集市，在这个轮船的下面， 大棚子， 然后这里头就有那种。我们一看都吓一跳，就是那种像戴帽的东西，感觉是国、哦、 咱们很值钱了， 保护的东西，但是那个随处可见，动不动就是一个戴帽的那个壳子在那儿，可是那种东西没有办法往回带。 对对对，咱们这边带不回来，但是对于他海岛来说，这东西其实是挺多的。 嗯， 对。 然后就是珍珠嘛， 对对对， 然后各种各样 天然 可以带。 珍珠可以， 大珍珠， 大珍珠。 去大溪地，它有一个珍珠的一个博物馆。大溪地最著名的就是黑珍珠嘛，的确它的价格没有那么的昂贵，它有的是为各大奢侈品牌提供原材料的，所以它的那个珠子真的是在海里面，很多是野生的那种， 是真黑。 挺漂亮的颜色。 我想知道他们那儿有没有，就是我们老过去说啊，这个打国外进贡来的夜明珠，他们那地方是不是应该产夜明珠？ 我知道，反正在那个珍珠的那个博物馆里面，那巨大的珍珠在那个它的那个镶嵌在它的那个窗里面，你看有这么大的。珍珠 哦，刚才站、 那个、 你刚才 这么大，有这么大的珍珠，这话说有这么大的珍珠， 这么大珍珠在听众脑里一下就完了，这就还没有概念。 我记得小的时候，小朋友经常说多大这么大，多大这么大，这么大， 像个大乒乓球一样， 乒乓球一样。 对，然后 刚才一形容，我觉得像个保龄球一样的。 然后那个地方的人，你说他很有意思哈、就是他的皮肤是黝黑的，你戴白珍珠肯定不会那么好看。所以你觉得那个地方就能出黑珍珠，他所有的人的皮肤都是健康的， 但是他们好像都喜欢戴白色的东西吧， 没有 白贝壳， 没有他们爱戴黑色的珍珠、 哦、 他们那个地方时髦的年轻的女孩子就是他们的标配是黑珍珠的项链和耳钉，然后他们会沿着夕阳西下的时候在那个游轮的那条特别漂亮的应该是那个港附近的那条路上跑步、他们那个身材也非常漂亮，就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天然。 那美女都胖成那样，带着黑珍珠， 但是在大溪地这个 跑步， 没有，大溪地这个地方很特别。 你给我的照片里， 肌肉型的， 你给我那张照片有没有戴项链啊？ 我忘了， 就是三个姑娘的那个。 三个姑娘的那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哦、 那个是，好像那个是非常原始的一个。 大溪地就不是胖唯美的是吧？ 大溪地的城市应该是很摩登的，很时髦的， 哦、 因为是 而且很多游客嘛， 对 吧？对， 高级的什么五星级的酒店啊，美好的超市，因为那是法属，所以它的超市都它的那些超市本身的那些商品非常的讲究， 嗯， 什么高级的什么椰子油啊， 嗯、 然后防晒油啊，你可以去美黑呀、啊，干嘛干嘛的。 的，搞一些时髦的活动。 我觉得在咱们这边都不实行这样词，美黑。 美黑，对，嗯、那 就是 那个地方的男人， 人家嫌弃自己太白了， 太白了， 人家喜欢健康的焦糖小麦色， 没错， 对。配着那黑珍珠，走大夜都看不出来谁是谁。 王大雷，王大雷，你这肤色在咱们这儿特别受欢迎，但是去了那儿，特别的 得晒完了。 我到他们这，我这体型特受欢迎。 体型受欢迎，但是肤色要改一改。 总有一点受欢迎。 拿烟没把自己涂了。 哎呀，其实这聊到这个，刚才大溪地上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和我们平常生活中无论是说这个审美标准， 对， 还是说那个吃的生活习惯，都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吧， 对？ 所以想体会大溪地的美好景色，现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秒杀哈。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982魔力工厂，在右下角就有我们的福利商城，就可以找到了大溪地的线路。这条线路呢是由凯撒特别给我们提供的。哎呀，华华姐，你的这个粉丝们冒头了啊，在这个平台上说、 嗯、 哎呀华姐真是美美的，我在听你分享去年游轮的经历呢，是吧？ 嗯， 你看都人知道你的动向。 哎，我特想知道，就是如果在那样的地方啊，因为我去那边地方少，在我的印象当中，像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地方叫老街。 对， 不知道在您那个去那些岛国里有没有老地的地方， 老城区呗，就是、 啊、老街， 有老城区，老城区和 新老市场、 新城区。但是我们在大溪地停留只有一个白天，因为那个港非常的昂贵，所以它停靠一天的那个费用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去波拉波拉了。但是我也在那个上面玩一玩啊什么的，因为好多人他们爱卖乐器，就是像那个吉他呀，还有这个夏威夷吉他这种的，常常在一个商店里面你就会看到。然后还有像那个叫那个乐器叫康加鼓 percussion，也都是琳琅满目的。那里的人爱歌唱，爱音乐，是一件很随意的。 就是打击跟这个弦乐多，对吧？没有带眼儿的。 带眼儿的是指的 是？您比如笛子，咱这笛子、埙、箫，这都带眼儿吹的，可能还没有。他基本上是梆梆梆， 你发现 当当 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 啊， 阳光好，天气好，然后人又热情，就喜欢音乐，而且喜欢热情的音乐， 非常明朗的。他那个旋律也非常明朗的那个色调，尤其我们那个大轮船每次离港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乐队在那个港演奏。然后我就说，从汤加王国离开的时候，那天已经快到圣诞节了，所以他们唱了一首歌叫《蓝色的圣诞节》（Blue Christmas）。 嗯，西方的新年。 然后还觉得有点淡淡的忧伤的，内心就在想说：“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这个地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太遥远的一个岛。” 您这个营销手段， 所以人家的船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各种的摊儿市集。你想是不是临时摊儿也算 到一个地方，他们临时组的摊儿， 就是想没有摊儿都难， 没错， 对吧？这提前一个月就听说他们要来，这天就开始在家赶制各种 工具，各种冰箱贴， 在家加工，拿车装车呀，拿酱子蘸。 哎，王大雷，你也提供过我好多照片哈， 是吧？ 就是刚刚我们都聊了比较远的地方的市集， 聊到近的时候了。 对，咱分享点近的市集。 好啊， 我看啊，就是你给我的这张照片，这是哪儿拍的？老寨龙头215。 这个就是在那哪儿拍的？在这个鼓浪屿上拍的。 鼓浪屿原住民沙茶面， 对， 古早味酸梅汤， 对。就是我觉得 古早味酸梅汤是个什么口味？ 不知道，就我都觉得这种东西 无法熬制。 这种东西吧，在这个第一些现在城市当中看这东西特别少见， 嗯， 就是难得这种老的这种感觉。第二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东西，我这都是很有特色的，这在南方见的特别多， 嗯， 在北方见的现在特别少，就是什么古法味啊，什么老的什么的，咱北方一般都是老的小吃的多， 对， 像这种所谓的喝的这种饮料什么的，这咱们很少， 对， 咱北方人好像不讲究太多喝什么东西， 对， 南方人讲究， 北方人不是逢节就吃饺子吗？嗯， 这个 没有中药馅儿的饺子，咱北京啊， 中药馅儿的。那您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出，有， 不，就跟肉骨，不是就跟那个肉骨茶，是不是中药的那种排骨汤？ 对对对对对， 新加坡什么马来西亚不是爱流行喝那种排骨汤吗？它是放药材的。那北京的饺子有没有中药味儿的饺子？ 北京不靠饺子干这事儿，北京靠同仁堂专门干这事儿。 嘿，咱不没有收广告费啊。 嗯， 好，咱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哪儿拍的？ 这个是在台湾这个著名的小吃， 也是， 但是也是在这个鼓浪屿这个鼓浪屿上有一条街，就专门仿台湾的这个很多地方 是仿台湾的， 就不说仿也好，说文化，其实它是一个文化。 对， 因为台湾士林夜市很有名嘛，像这类的夜市， 对，因为他们我们文化相通，这个人其实都是好多人也是， 然后又近，不是游着就能过去。 但是它像街的风格是仿了它那个，因为台湾那比我们这个出名，鼓浪屿这条街呢没有人家那名望大，所以我们就是一般都说谁仿谁都是。谁名望大仿人家，对吧？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谁先有的谁，就是这是那个叫瞎扯蛋。 不，也是这个 虾跟 没有说脏口啊，说的是虾仁的虾。 对，扯，然后就是这个扯东西的 鸡蛋的蛋， 鸡蛋蛋，这一个著名的小吃，我觉得 小吃名。 我觉得除非是脑子有那方面的邪念太多，人才往那方面想。吃的都知道这个小吃的名字啊。 哎，下边这张照片我还挺感兴趣的，你看这是海螃蟹吧？ 哎。 这是从哪儿打捞上来的呢？这应该就是这海边的鱼市场。 对，这是烟台。 烟台 啊，因为它离海，有海好多的这个卖海鲜的港口，这个市场，这就是其中一个特别著名的批发市场。它停了好多的渔船，这个渔船啊，你看就是冒着这个突突突突突突冒烟那种烧油的船，然后往回来，然后呢往上搭这海鲜，就你看着很新鲜吧，把大螃蟹往上一搭，就现场就卖。所以大家觉得感觉特别好，但是其实当地人跟我说，有很多的渔船现在出去，这个它不是真打，因为它离近海有很多养殖的东西，它是把这收回来转一圈，对呢，对，拿回来让你看，其实以为是打的，但是养殖的，因为他们说好像超过一斤左右，真正的那么大的螃蟹 就应该不能了， 对，就是所谓梭子蟹啊，就这个，几乎就不是海捕的了，就都是养殖的了。 养殖的，我们那个游轮停在，我记得是哪个港啊？是不是斐济就是南萨摩亚哈？然后那个就周围的那个港的那个石头那个槽子上面长的都是海胆。 哇，海胆可是很贵的哦，平时买的时候。 对，就在那儿趴着， 也没 随便拿。 当地人没有人拿， 您带着芥末，带着酱油，就夸夸夸捞上来。 对，真的有游客下去捞这卷的裤腿，当地的人都急了。 哦， 他们好像特别爱自己的。 这昨天晚上刚撒下的，你们慢点捞。过天还有游轮来呢， 过天还有游轮。 这个，而且他这个就是不是说大就在岸上卖啊？他岸上有一个大棚子，也是市场。就那么几条这个大长石头，就跟桌子似的，然后搭上来之后，随便就找这儿啪一摆，这就有个摊儿，然后就跟咱的海鲜市场一样，你就转吧，这是什么鱼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海鲜，这几乎 都有， 都是，但是你看都是新，就打船线往这运，扒带鱼都是成网的往这捞， 但是它其实是一种表演，是吧？可以理解， 让你看着感觉好，看着感觉 好，有气氛吧？ 有气氛， 对吧？尤其早上起来，是不是得赶早？ 啊不，他到晚他是早上一波晚上一波。 那他那是要急冻吗？不，就是新鲜的。 就都会冻的，好多都是，都是他不是说那个冻好了的，他是会活动的。这样你看就是鲜，海螃都是活的，当然他死的卖就很便宜了，他有死的肯定不能说捞上就保100%要活，他也捡出来死的卖的很便宜。 那基本上这海边的这个海鲜市场就有早市有晚市。晚市是不是应该便宜点，就是甩了白天的 啊？不，他晚上单有一波回来。 哦，是第二 波 又哦，早上一波晚上一波也是鲜的。 而且在于我一个外地人，我又不是烟台人，我带外地人来看，我们现在买螃蟹都认为梭子蟹，哎呦，我们中国产梭子蟹，其实很多地方都不产梭子蟹。 那这 是就 是 烟台当地方也是，人跟我说当地产的螃蟹根本不是这样的，是一个叫红甲蟹，就特别小。不大，你能有多大呢？就是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比大闸蟹大。 您画，哎，就比大闸蟹那个稍微大一圈，可能都到不了，可能就有的跟那个三两左右大闸蟹、二两左右大闸蟹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壳还特别厚，肉还特别少，那是当地真真正正当地烟台人说那儿产的蟹是那个所谓的梭子蟹，好多都是养殖或者出的远处来的，并不是他们当地的。 哦，你看你把人底都刨了， 不是我刨，就是咱们出去吃东西，有时候必须得长点这个知识在哪儿呢？你比如说我到秦皇岛了，我吃的好，这当地海鲜真好，新鲜的什么梭子蟹，其实不是这儿来的，咱容易上当。上当并不是说我吃的东西不好，是说我没吃到真真正正当地应该有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咱得了解一下，就是当地特产是什么？ 对，不 是 世界到处都产梭子蟹， 那哪儿产啊？到底？ 我怎么觉得是在南方的海？ 东北有， 辽宁那一块 对，那块 是吧？葫芦岛， 对，哎，你说这地方对， 大连， 吗？ 对，这些地方多。然后南方好像没有什么地方有这个，就它这个叫冷水也比热水的这个热带的好吃。 嗯， 就是这样。 其实提到海鲜市场，我记得那个德国汉堡，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嘛， 嗯， 然后每个礼拜日，每个周日的早上起来5点来钟，基本上就跟咱节目差不多嘛，减算上时差是一个时间， 是吧？ 对，每个周日的早上起来一大早，天还黑着呢，就去易北河的河边看着一艘一艘的小船把这个海货给补上来。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喜欢夜店嘛，喜欢去酒吧，头天晚上出去玩，第二天起一大早去那儿，就是在小船上捕捞的新鲜的鱼，过一下油一炸，拿面包一夹，这新鲜的鱼三明治。 早点 像我吧，不我是去吃早点的，人家是夜宵，你知道了？ 哦， 就人家没睡的，就是夜宵。 但是有一个摊儿专门干这事儿，还是专门就跟公平秤。 好多摊儿，它是个市场，鱼市场， 差不多。 那公平秤上就架一大油锅，谁拿着活鱼到这，哗嚓要走了。 就是 那个岛也是，就是努美阿也是这个法国人，就西方文明就是进入的早的地方，也都是那些酒吧呀，什么沿着 海线、 都是有那种。然后年轻人就是。都是在那儿狂欢，然后早上起来一个海鲜的、 沿海的建筑物好像特别多，因为这个商机特别大， 嗯， 因为容易出那种所谓的咱们叫这个大排档那种东西， 嗯， 感觉就特别好。 就是 让我去科隆，除了大汉堡好像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 科隆是德国科隆吗？ 德国的科隆啊， 那就没去对地方。 是吗？ 对， 你去哪儿？科隆 你去哪儿？这德国我觉得得跟你混、 没去过科隆早市，这不算到过科隆， 也没有赶上科隆的跳蚤市场，所以、挑选那些尖儿货的时间也没有找对。 对，其实提到这个尖儿货扫货，然后扫这些跳蚤市场，尤其是二手货的一些闲置物品交换、在欧洲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吧，大概是每个礼拜每个周六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像大一点城市像柏林周六周日都有，但是一般人如果想要这个货齐全肯定是周六一早去比较大的中央火车站周围的市场、广场上都会有摊位，而且 买的齐齐的。在德国的跳蚤市场好像就是反正我忘了是哪个城市弄回来了一个在他是家在纽约了，在那个二战时候的那个盖世太保他们就是那种军官用的书桌 啊、吓我一跳、 是那种钢还是什么铝的那种银的，二战的时候 钢铝银 就反正就是那种 好几十年了， 不是就好几十年了，就二战的时候、那个造型真是酷到爆，太帅了， 就是这个老物件，就是可以就是搜到老物件， 就是咱们的十里河潘家园呗， 对，潘家园。 你觉得现在的都没有那么好的概念，那个设计的那个概念漂亮极了，然后是一个透明的地球仪， 因为过去它生产的慢，但现在就是说量化，就是需要的量大。 我不懂那个材质是什么，是铁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银色的那个。 完，我说这刚我一听嘛，说好像长不下了是吧？按老话说钢种的， 反正好看极了。 对， 我们这从吃又说到了这个二手货的物品置换市场、跳蚤市场、因为是提到就是每个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市场特色。 对，其实这种感觉特别好。现在很多我们的地方也在建设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建设一些老城区啊，打造一些这个文化街呀、都是这样。你看我这个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在一个 哪张 山东，就是一个书店 啊，这是这个吗？ 对，这个书店啊就是特别老特别窄，窄到什么程度呢？我进不去，因为俩书店这个俩书架当间只能把我人放进去，和我这个书架一层一层的，我蹲不下去看下边书。而且这里边有好多好多的，所以就是咱说旧书，现在卖旧书的地方已经很少了。 对， 他卖好多都是这种旧书。 那他旧书是怎么？他保存的很好？ 他是收来的，很多人过去只收旧书，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他有，就跟喝破烂一样，喝破烂不光收箱子、收瓶子，他收书。过去也是论斤卖，说收旧书，然后他把旧书买回来之后， 小时候有这种情形，但现在好像没有人收书哈。 对，现在少了，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电子化了，网上产品了，没有人收书了，认为这东西没用了。实际上看纸质书，包括看那种过去的老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还在当中淘出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你看我那张照片在写着那个一本跟曲艺有关系的书啊，上面写着，当然后来经人鉴定，他们都说这东西是假的，我觉得真假不重要了，但是。这个书店这个书只有一本，他不能为了我跟他们说，我说不能为了我去，他们去现写一个启功给侯伯林的一本赠的，这侯伯林给启功写的名字签名的、侯伯林写的这个名字赠给启功先生的书， 我就说他不能为了我，这但凡要不是一个爱取义的人，到这地方他怎么能把这书买走呢？他一辈子也卖不出去。 对， 造假的成分还不太高。 他认为卖我已经很贵了。他说这书实在是难得， 卖多少钱？ 100块钱。 嗯， 就这一本书卖100块钱。但在我来说，觉得这个东西又 非常珍贵。 对，很珍贵。甭管怎么说，他就证明不是名人。但当时如果大家这没有影响力，不会有人模仿，对吧？如果这个事件本身没有影响力，也不会有人模仿。他为什么能模仿侯伯林给启功呢？他为什么不能模仿这个王大雷给苗山的呢？对吧？就是这个。 要是那个你收来那本书上这么写，那我基本确切 了。我这是真的，我这是 造假， 绝对真是 为了 你 造假， 一定买回来给你看看， 给你弄一个好看的包书皮， 对对，包好了给你，你看这多少钱吧？ 我谢谢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歌手朱桦，另外一位是相声演员王大磊。 嘿，这可太好了。 怎么样，改弯了哈？喜欢大是吧？ 喜欢大，喜欢大。 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 南太平洋去。 对，我们今天主要聊到的是两位大明星的这个逛吃奇遇。为什么叫逛吃奇遇呢？因为提到市集就聊不开，一个就是逛逛逛，买买买，另外就是吃吃吃，扫扫扫， 对， 对吧？ 对。 我身边这位主要就是吃吃吃。 其实也我就买好多新鲜玩意儿， 对， 我就买新鲜玩意儿。因为我呢喜欢东西有点传统，有点各色。因为我喜欢葫芦， 嗯， 可是咱们这边葫芦一般都是手里把玩的这种葫芦居多。 嗯， 这个葫芦啊，它都是整的，尤其带龙头，要艺术品，包括彩绘都挺好。 嗯， 其实我特想找一个，因为我在我印象当中，过去看电视也好，这葫芦我是能装东西的 啊。 葫芦是能装东西，你看林冲就是《水浒传》，林冲打酒用什么？枪上挑的是葫芦， 放药丸的， 对吧？ 放药 铁拐李背后这葫芦，叭一打开这盖儿，它葫芦得有盖儿。 你这神话故事都上了， 神话故事， 甭管什么故事，它这葫芦， 既然有这样的这种写法，就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它葫芦是有盖儿的，它应该一拧盖儿，它能开，它是个圆口。 那是天然盖儿还是后天？ 没有葫芦长出天然盖儿，我认为啊，在自然界当中，就咱小时候看动画片《葫芦娃》，葫芦娃出来不是葫芦劈开，当面开一盖儿，嘣儿，葫芦娃蹦出来了。我认为一定是后配的，所以我就在咱们这边 肯定是后配的， 后配的。 我在咱们这边就一直找不着这东西，后来我在逛台湾的时候就看到这样东西。 哎，找着了，在夜市上吗？ 哎，这个其实所叫它不是夜市，它有好多小集市，因为台湾的这个庙宇很多， 嗯， 就是各式各样的庙，它供的神仙特别杂，咱们好多咱们这边都不供的人他供， 嗯， 里边都供哪吒， 但是 济公， 但是就基本上就是在庙宇周围会 有一些，庙宇周围还 有 好多就是固就我们的座商就固定摊儿。他卖这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们聊老北京也是庙会呢？这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嘛，因为这一般都是一个聚集地，老百姓的聚集地。 其实过去咱们现在说的庙会啊， 嗯， 就是说春节才有庙会，过去我们叫五坛八庙， 初一十五吗？都有 啊？不，还不是， 还不是 初 一十 五，它每个庙的地方庙会的日子是不一样的。 哦， 你比如南顶这地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哪儿。就是现在京深海鲜市场， 哦， 它那个地方就是你要坐车，就是海鲜市场往北一点，这地方就叫南顶。 嗯， 这个地方叫南顶， 专门是一个集市。 南顶上，对，它有一集市，它是逢三六九有会， 嗯， 就是集市，所以因为它过去 有大 集， 大集， 对，隆福寺过去都有会，啊，它是这个过去有一北京一句话叫庙上不见顶上见， 嗯， 它不是面上不见顶上见，现在说白了面上不见顶上见，没那么句话， 不能加儿音， 叫庙上不见顶上见，就是说这庙会它频繁。我们在这个庙上见不着，在顶 上 还能 见着。 北京有东西南北四顶， 嗯， 东顶妙峰山，南顶就是现在这都是有地名的，嗯，庙会也很多。 一不留神被王大磊又拉回来了，一下就回来了， 再给你拉回去。我在那儿买了一碗。 好，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下一时段继续跟大家聊大明星 的 逛吃奇遇，稍后见。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吵架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第一位是歌手朱桦， 大家好， 欢迎朱桦。第二位就是我们的相声演员王大磊， 大家好，我是王大磊。 哎，王大磊这 一出声哈，咱们感觉特别接地气，就感觉连着就应该聊庙会，感觉。 对对对， 紧接着就应该聊 吃。咱先聊聊那些酋长 啊， 酋长， 看看酋长们怎么过庙会啊。 没错，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主要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明星他们的逛吃奇遇。那这个王大磊负责吃，那朱小桦就负责逛，是吧？逛的都是美好的事物，吃的也是美味佳肴啊。 对，我们这个吃的边上也有美好的事，我们这逛的地方也有好吃的啊。 好，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都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在左下角呢有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呢在右下角也有福利商城，可以秒杀到今天的秒杀专场的特色旅游线路。尤其今天呢，你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春节出行的各种线路。比如说现在呢，将会我通过图片给大家展示一下有几种线路特色呢。第一种是由潮流萌工厂以及去哪儿网联合送出的三亚特供产品啊，原价是13360+2566，如今只卖7099每个人，是不是超便宜？只有4个席位哦。下面这张呢，就是大溪地群岛由杭州出发往返直飞，通常呢必须在境外就是转机，那这一次是非常难得由我们国内直飞的线路，而且今天呢报名有特别的价格。另外一条也是同样是由凯撒旅游提供给我们的北海道6日美食之旅，看见图片就已经啊馋涎欲滴了。第四张图片就是来自于众信旅游特供给我们 FM982 携手推出的慢调3周塔斯马尼亚黄金海岸悉尼深度12日，今天报名立减1000元。最后一张也是同样众信提供给我们的一价全含舒享法瑞逸11日，今天报名立减801块。搜索微信公众号什么来了，王大磊你知道吗？ 微信公众号，哎，我还真忘了。 不知道，不就 潮流工厂？你看你前边是什么？982魔力工厂吗？ 对对对对对。 你看就在你面前。 我净看那个， 你看 我净看那个特价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全神贯注。如果看视频的朋友能看，我刚才那眼神我都拧住了。 他都想上外屋去抢去。 7099是吗？ 对，7099。 特别便宜，特别好， 而且全程是5星酒店。 哦，那挺好的， 是超好的。 5星酒店， 对，春节期间是非常难得的价格， 根本你就订不上， 对， 难得的价格根本就订不上， 只在玩转市集有这个秒杀专场啊，每个人都可以到我们的福利商城拍下，只要0.1元就可以拍下秒杀资格了，随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保持手机畅通。好，我们今天这接着上哪儿吃啊，刚才已经就是被王大磊拉回到国内了哈， 啊，咱还不说那个酋长了是吧？ 不说酋， 不说吃了是吧？ 对，说吃 啊， 这不是饭点吗？ 是我带你们去那哪儿吧？巴布亚新几内亚。 好啊， 这听这名字就那么的长。 在新闻联播里面看见的，老看见的。 王大磊，你说一个这名儿， 说一个 巴。反正就那个地方不近，不错 啊。那个地方好像吃的最多的就是新鲜的槟榔， 嗯， 然后你看， 我这槟榔可不是谁都能吃的。 对，大街上男女老少，他张嘴跟你微笑的时候，就满嘴都是血一样的颜色。 哎呀，他们还吃人， 新鲜的槟榔， 新鲜槟榔。当我想起《西游记》了，他们还吃人。 对，我听说那儿还有食人族呢， 是真的， 一直在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是非常 这个，我觉得现在我记住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 巴布亚新几内亚， 对，我离那儿远点。 然后他们也非常原始，是没有什么衣服穿在身上。我不是发给你了俊男美女的照片，你敢放上来吗？ 俊男美女的，我当然敢了， 三张合影。 反正是收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打开手机，就没有眼福了。 哎呦， 是不是这个？ 不穿衣服， 黑姑娘 不怎么穿衣服是吧？ 不怎么穿 衣服， 但是太热了， 平时不穿。 哦。 所以 是 男 当地一个特色哈， 对对对，那个国家就这个样子的， 对， 就这样的小孩基本上就脑袋上插一些鸡毛，就在大街上走。 为这个国家很纠结，你知道吗？ 怎么呢？ 是不是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应该去，这儿真凉快；不应该去，这儿吃人，这儿还吃人。 还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有没有像是我们常规去的，像夜市一样，一擦黑摆的食品摊就摆出来了那种？ 没有，因为一直在提醒我们说，在外面吃东西要注意安全， 容易拉肚子。 他们到晚上吃人了， 因为他们吃的那些食物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是不是烧烤比较多呀？ 主要是我刚才说的那在石头里头烤的， 对吧？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这样的岛国，他们烧烤炸特别多，他们没有炒，没有炖。 对，但是你去好的那种小的一些餐厅，就是应该是西方人在那儿开的餐厅， 嗯， 那个地方是就是西餐的 啊，对，那就是正经的， 对对， 吃就当地那种原住民的吃法， 嗯， 应该是很简单， 嗯 啊，很原始，生吃。然后要么就是煎，要么就是炸烤。 没有煎，没有煎， 没有煎，对吧？ 就是 炸烤，炸有吗？ 应该我觉得没有， 也没有，连炸都没有，就是烤。 我们在南萨摩亚的岛主的家里过的， 这回不是酋长，岛主了。 岛主非常的富有，大宅子好多， 深大岛。 然后吃的好像也都是生冷的，对。 你看看这岛主就不趁火。 所以各位朋友去那儿玩的时候，我建议这个还是要换一些当地的钱， 嗯，方便一些。 因为在找零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他们 不会 算账，他们完全依靠这个电脑给的账单，所以你要用我记得我在波拉波拉的一个咖啡厅，我说我为了有 WiFi 的地方，我要买一杯咖啡。然后我说那我只能刷信用卡呀，我没有时间换当地的钱了。然后他说这杯咖啡是20美金， 这么贵啊？ 因为他说他只会说从这个20美金的这个价格里面给你一个找零的一个价格，是计算电脑换算出来的。 数学不好，我听出来了， 几乎不会算账。 数学不好， 然后找了你一大堆就是当地的钱，然后你必须得就是在那儿 花出去， 对，是这样，不然你留作纪念 了。哦，嗯， 所以那里的 WiFi 也基本上等于没有， 嗯， 就你想发一张照片，你就看着你的微信在那转呢，啊，转呢，啊，转呢，啊，因为告诉说未发送成功，所以他那个地方这些是不是非常的不发达。 王大磊，这地儿不适合你， 去的还少。 吃的东西你吃不惯， 那你回到北京的时候， 哦， 我伟大 祖国的网速太 棒， 在这点上我比他们灵，我不算账。 人家未必听你 的。我给岛主出主意，我说岛主您少盖一个宅，咱就有柴火了，咱能吃上熟东西了。 这地儿不适合你，真的，你得好吃，而且每天不能重样。 也不见得不能重样，我觉得是这样啊。 你说你每次去庙会的时候， 嗯， 去了食品摊儿，你重样过吗？你肯定挨摊儿挨摊儿的吃，是不是？ 对，挨天挨天的吃， 挨天挨天的吃，今儿吃一天，明天还能再吃 一天。因为一天吃不过来，这肚子是有限的，对吧？虽然这老带酵母片那事儿不合适，你知道吧？ 嚯，这40斤怎么回来的？您知道了？ 哎呦，你可不知道，我们当时演出的时候去了几个城市，连着就是天天在搁这吃到什么程度啊？我给几位就所有演员去找大山楂丸。 消食儿了是吧？ 这几位撑的实在是吃不下去了，但是不吃吧，实在是难受。 其实我发现一出差特别容易瞎吃东西，就是好像是 饿呀。 不，它新还有新鲜。 不是，我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一出差就吃乱了，容易。我前两天又去了一趟海，去了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最南端，南海的一颗明珠叫涠洲岛。 现在也挺有名的，涠洲岛 非常有名，因为好像岛上它好像原来有传教士在那儿建一些很微缩的那些小教堂什么的，还挺美的那岛上。但是我觉得那个我在那儿吃了一天都是盒饭，所以就是在回来的那个游轮上也还是吃的盒饭，不停的在吃盒饭，然后不停的在吃，其实可以告诉你的大脑别再吃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吃的有点杂，是不是就会 就是没有一顿吃对了，然后又感觉没吃。 它是这样，它好多吃啊，你就特别新鲜。你比方说吧，有些地方为了吃，它编了好多故事。我发了一张烤鱼给你的照片，我不知道你在不在这上。 烤鱼还能有什么美妙的故事？ 编出故事，您就觉得这烤鱼跟神仙还有关系呢？我当时就是为了记住，哎，没给你没存是吧？ 我没看得太上一张烤鱼的照片。 不是，他那个不是烤鱼本身的问题，他是编那个故事很难得。你就觉得这个人为了卖这烤鱼这个智慧啊，他已经编这故事，你觉得都这么可乐， 不信都不行了。 他怎么弄这样一传说？这烤鱼的传说。然后在东南亚，在泰国，泰国天天吃这东西。你说泰国东西其实咱吃的也还行，海鲜挺好。我就想，咱吃咱的早点有没有咱能顺口的？我在泰国找着炸油条了。 好，咱一会儿看看炸油条。 泰国炸油条，你想不到什么样。 但是到了泰国，咱是不是得先看看海？所以呢，朱小桦前天录了一首歌哦，新歌哦。 好啊， 就叫《看海》。 其实也不是新歌，就是因为这个节目。 但是你是新录的嘛？ 我是新录的， 对吧？ 对， 新出锅的，咱们听听。 听听。 为什么赶紧就放了一段歌呢？因为有好多的歌迷啊涌上我们的直播平台，就说要听朱桦唱歌。 这就是明星来了的魅力。 对，王大磊，没人说让你说段相声。 不，因为 他们说你一直在说相声。 对，我今天说吃一样。 对，其实说吃是一样的。不过好多人都反映说，朱桦光听这个歌还不过瘾，让你干唱个一句两句的呢。 干唱什么呀？烤鱼是吧？ 比如说看海嘛。 对，这大哥 我就记不住词了，已经 哼哼吧。哼哼吧，咱们一起 你播着播到哪儿了？然后呢， 主要是朱桦没戴耳机。 听不到这个旋律哈。 对，只要是麦克风一打开，他就听不见了，是吧？ 对， 你为了这个唱两嘴，是不是得把耳机戴上，能听见吗？ 我戴上了。到哪儿了？唱到哪儿了？ 到哪儿了？已经接近尾声了。 你推起来我听听。我依旧没有，我耳机里反送没有。 哦，那没关系，你就唱一个第一句吧，是不是？给大家圆一把梦，大家就想听一听你的声音的。 第一句。 第一句是什么呀？ 哒哒哒哒， 记不住了，没有词，记不住了。 不过是刚才就是 听你这个版本应该是重新编曲的版本，就是闲庭信步版。 对， 因为以前最早听这个版本的时候是周迅唱的那一版。好， 是，然后我听这个原作者是 莫艳玲 ，后来我就跟编曲商量，我说既然是重新弄，然后把那个节奏换一点，有点那个小波萨诺瓦的味道，因为主要是一个轻松的一个好听的小感觉，然后又很配合，就是整个的海的那个味道。所以 我估计你录歌的时候，你想的是就是在海岛的时候享受这个冷风吹啊， 暖风吹， 没火，它是没火。 不，我为什么说冷风吹？就是在海啊这种比较热带的国家， 哇， 虽然非常热，但是有一股风过来，觉得特别的凉爽。所以我一般管那种热带都是 冷风 吹。 可是你录音的那个工作，这歌和音都是自己唱的啊。我出门之前把和音弄好了以后，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要差点和音的话，那个群感比较少，所以我脑子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 也没想起来， 就反正有几个椰树字在脑子前面晃悠的，因为它好像第一句词就是椰树叶闲置了一天的椰树叶，好像是。 对，但王大雷，你的那个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海岛上摆的美食摊， 各种海鲜， 是吧？各种美食摊， 已经来了 啊，对。哎，其实王大雷，这个春节马上就到了嘛，哈，就光标会刚才咱们聊一半，有什么美食指南没有？ 美食指南， 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吃的顺序不对，影响战斗力。 哦，你说这个先吃什么，后吃什么？ 对，我觉得就美食摊儿，你肯定是最专业的， 最后吃拉肚子。 对， 我觉得 咱的目标是不吃拉肚子，吃 然后吃山楂丸。 我觉得如果是爱吃肉的话呢，一定要先从肉开始下手， 还是羊肉串？ 要不要先空腹吃个山楂丸？ 肉先垫底，不是那会儿吃山楂丸已经不管用了，你知道吧？那必须用老的更管用的方法，消五片，山楂丸见效慢。 肉先垫底， 说一听乐的人都是小时候吃过这东西，像五面，这分解的快，知道吧？先肉垫底， 肉垫底是什么肉？羊肉串。 你喜欢吃，因为这个庙会上什么肉都有，各式各样的，它不光有羊肉串， 炸鹌鹑， 有鹌鹑，对，有好多好多各种吃的，什么 炸鹌鹑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南方人喜欢做汤，好像用鹌鹑， 这是鸽子吧？ 不是，鹌鹑的汤特别好， 鹌鹑汤 好像配一点排骨，瘦瘦的。 哎，王大雷眼睛又大了一圈儿、哦、 我也会听说鹌鹑不， 对，你可以回去试试 鹌鹑 特别好吃、 你觉得太瘦是不是？ 我特别奇怪， 觉得太瘦， 因为它是应该是山珍了，是吧？鹌鹑 是没错，它这道理是这个道理、对，先从肉开始，爱吃什么肉就开始下手、各种各样的肉，然后吃完之后呢，我建议呢再吃一点零食小吃、然后慢慢喝一点 山楂。 零食小吃是什么？ 零食小吃，对， 全是消食的。 这怎么就离不开山楂了？糖葫芦，对吧？ 糖葫芦， 反正什么棉花糖，什么这个，反正甜的吧，甜的类的，什么豌豆黄啊、芸豆卷啊，反正就是爱吃的。 你确定这是第二步吗？我听完你说这，我觉得我已经结束了。 对，我也觉得应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最后喝汤六份啊，喝歇六份啊， 还能再喝呀？真的是饭后甜点吗？ 早上当中，哎，这你捧着茶，它慢慢一点一点走着喝，这个感觉特别好。那些稀的一定要走着走，走着喝。 还要一边走一边踢了这面茶，然后 没有，我跟你说，但是没不要喝面茶，你就是说这种甜的茶汤啊什么这种东西，喝点 油炒面， 点奶油炸糕，盖个帽 可以 的。 奶油炸糕一般都是坐着吃，其实现在拖着吃也行，这就是零食，就是走着吃的啊，像什么这有点心都是走着吃的，那些东西可以在这吃完了再走，因为串什么拿着你不方便，容易碰着别人蹭一身也不好， 还挺贴心的， 你蹭着人家蹭着你都不合适，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债是要还的，15天以后所有的这个脂肪全部都 砰，用不了那么长时间，15天，您知道他一直在走啊，庙会得逛啊，一会儿就饿了。 逛吃逛吃嘛，咱们的主题就是逛吃逛吃。 这话我绝对不能信，绝对不能为后面的这个每天好几个小时在健身房待着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 王大磊说：“健身房是哪儿啊？” 对，健身房这个地名我就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北京是个干嘛的地方？ 您看北京停，您坐公交车坐地铁没有一站叫健身房，我知道建祥桥都不知道健身房这地方， 从来没去过吧？ 没去过，我也不能说没去过。这个走进那门我是走进去过，找人。 对，这一下就聊窄了吧？ 找人，人说你等会儿啊，我再跑一会儿，你再跟咱俩再走。 那我猜我们同事，你看我们潮流萌红潮每天一个单元 啊， 我猜小雨姐姐人家主持的那个健身这个单元，你一定怎么请都不会来。 不是，你放 对大磊说， 我能把他们都劝出来， 劝出来， 劝出来， 能把他们都劝外头来，绝对没问题。我认为那个不能坚持，那都是虚的。 怎么感觉今天周日和那个小雨那天就是一反义词呢？ 不是，健康有很多种方式，出去玩旅行，这其实也是一种运动。 是， 这种比那个健身那种就在屋里那个，我认为强一百倍，知道吧？那个有机械那个，你不能坚持，容易发生痛苦。 小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一会儿来抗议了。刚把这个前两天啊，刚把听众朋友 可以去海边 对 练一套瑜伽什么的。 对，我给介绍点好吃的，立马心情。 说王大磊，这是小雨同学用了半年的时间吧，做这个节目，把大家的这个健身的概念理念堆积起来， 每天拿一小表算一下， 对， 吃了多少卡路里。 就是说那个什么，好多商场那发传单的拉雇的是吧？在小区门口来，我们这有一新开了一个，您到我们这儿来，便宜打折，打这电话，那都是拉雇的人，是吧？ 哎呀，简直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北京的各个公园的庙会场店啊， 场店现在已经规模比以前差好多了， 小多了， 小多了，而且的内容上也差好多了。 现在就是地坛和龙坛还是比较大型， 地坛、龙坛，现在妙峰山也有，就是远一点的妙峰山也有，佛云观 啊，白云观， 白云观还有点文化特色的、啊， 对对对。 现在我们慢慢的把这些文化呢重视起来，它更有一点内涵了啊。 嗯、 龙坛是地方大。 嗯， 地坛呢，是因为这个年头酒项目比较的有特色，然后那个什么白云观也是这样。 嗯， 那春节期间，那你们会这样连续几个庙会的演？ 哎呦，现在不演了。那天我跟英宁还聊天说呢， 嗯， 说现在再有让你上庙会演出的7天，你还去吗？ 嗯、 我说要露天的去1天，可能还特别有这个想法。 嗯， 但是你要让连着露天再演7天，已经没有了，没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条件各方面，就现在可能确实适应不了。 嗯 啊，当然有其他的演员那样、年轻人在这种庙会上进行给大家 很锻炼，其实还是 那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 是， 而且你作为一个演员，您知道肯定是要接触不同场合、不同的观众。我们记得特清楚啊。 嗯， 这个大年初二那会儿，有梁厚民先生、有孟欣先生、有李菁，在龙潭庙会大年初二早上起来演出，没人，没有人。嗯， 太早了， 我们先坐在小板凳上当观众、 哦、 然后上去就开始说孟欣老师主持，今天是大年初二啊，是 没人也开吗？照开， 到点就必须开，因为人家政府是给了这个费用，你到时间，他桌上的时间这是一场，是轮流不停的演啊。今天是大年初二，姑奶奶回门啊，就过去说姑娘回门啊。今天早上起来呢，大家来的人不多啊，但是呢我们还得好好演啊。今天因为是姑娘回门嘛，就来回这句话来回折腾着说，因为实在没人不知道说什么。 哎，那其实那个提到北京这习俗，初一、初二、初三干的事儿都不一样。 对， 朱话你南方人，你肯定不知道。 那也知道，都过年。 知道，但是 不一样， 南方人也过年、啊。 哎，好机会，王大磊，你考考朱话。 初一干什么？ 在家待着，现在有一个妖魔鬼怪的东西不能出去，是吧？ 初一在家待着。哦，那初二呢？ 好像我舅舅也 初二也在家待着。 初二在家待着。 初二我舅舅就来家里，反正我爸妈都在那个操持那些吃的东西 啊。初三嘞、 啊、初三呢？ 初三我们再去舅舅家， 来回走亲戚， 去姥姥家。 对， 就这两家亲戚，那就是简单的好肉啊。 是这样的，我解读一下， 人少啊。 我解读一下，就是大年三十我和舅舅一块吃了个饭，大年初一舅舅来我家，大年初二我去舅舅家。 说对了，为什么大年三十舅舅也来了呢？因为姥姥在我们家，所以舅舅肯定得来。然后我最不愿意去舅舅家，因为舅舅家在那个武昌的那大学里面，那个时候交通只有公共汽车呀，好像坐完那个挂电的那电车、然后坐公共汽车，坐完公共汽车坐到船上，到那个码头还得去坐那个轮渡，那个武汉长安大桥下多少台阶就得上多少台阶、所以对于我来说真是挺痛苦的一天。 小的时候串门的记忆都觉得特累， 好烦呀、对、 王大雷，你得给我们再证一证名哈，很多年轻的这个朋友可能 现在大家伙 都不熟悉了， 也没有，因为现在亲戚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也没有 没那么多亲戚可走，是不是？ 就不这么走动，因为有的人呢，现在都是很独立啊，包括很多的说过去这个什么，就平时住在一起，像刚才这个朱华姐说这个，就跟家住在一块儿，所以有时候生活方式不同，包括老人可能在敬老院啊，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改变了我们好多的习俗。 那这个以前的老理儿， 一般来讲，大年初一一般都是去先说拜年，先给老家拜年， 对，自己家老家啊， 对，自己家老家去拜年。初二咱刚才不说了吗？就是庙会上说姑奶奶回门嘛， 回门 就是回门嘛，就是回姑娘家这边嘛，就所谓回姥姥家。 娘家， 对，娘家这边 回娘家 去看去啊。 那首回娘家就是初二时候唱的是吧？ 不是这时候，还早，还得早，还得早。 吹着杨柳，那都有杨柳。 对对对对， 不、 啊、 对了。春夏季了、 啊、然后初三一般来讲都是平辈的什么这种拜年，比如说我父亲因为是长子，所以一般都是他们来看我父亲的这居多啊，他不一般不出去给他们拜年了啊，然后往后才是去往其他朋友家转转一转，破五吃完饺子之后嘛，然后就这上去逛逛庙会， 嗯 啊，就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嗯 嗯，基本上就是从那个初一基本都是自己家里活动， 对， 初二回娘家，从初三开始王大磊的机会来了， 对， 只要出门无论是去拜见哪个朋友啊，给哪个朋友拜年都可以路过庙会来一摊，来一个羊肉串， 干嘛路过庙会，人家家都做好吃的等着呢，知道吧，每家 不什么都不能少嘛，到家就是吃大饭 哦， 家里有家宴， 哎， 出门有小吃。 你说这我想起来了，这我因为我在内蒙过了一回年，这内蒙就不一样， 喝酒吧， 早上起来就喝酒， 嗯， 哎，您知道这个是吗？早上起来炖肉喝酒，这过年早上起来 从早饭开始， 早上起来第一个先上这个什么，上他这个叫姐夫家，我媳妇儿姐夫家去拜年去，就在隔壁，其实特别近，出这楼住那楼，但是也特别规矩，得递着东西去，带着礼品到那儿去，然后早上起来就开始摆上啊，奶茶、牛肉、白酒就开始等着来，就得喝，这顿就跟快跟中午就快连上了，就是这样的状态。早上起来，咱说早上起来吃肉，在咱们来说太难得了。 嗯， 你早上起来来锅炖牛肉， 真的跟喝了油似的， 觉得不消化是不是？ 对，吃 没关系，你有山楂丸啊， 我还有酵母片呢， 咱有糖葫芦啊，都消食啊。 真的啊， 所以其实春节每次过年的时候想到的都是跟美食联系在一起。 对，而且内蒙到当地没有庙会，就是过春节就是初三初五之前吧，都没有买卖开张。之前都买好了的， 就是自己在家 宰，买 没 关门 了。羊是不是烤全羊啊？ 不，他们不烤羊， 不烤啊。 那当然说牧民那个，但他们已经不烤羊，他们也是这个煮羊肉，煮牛，他们吃羊肉吃的也没那么多，煮牛肉 啊， 就是大锅煮，白水搁盐，特别香。 嗯， 因为牛吃草长大的，炖出那色儿都跟咱这不一样。 嗯， 他们叫北牛肉，特别特别好吃。 嗯， 哎呀，你们这早上起来拿那刀一拉的，那特哎呦，就是奶茶。 那就像这个庙会一年才能逛一次，就是说咱天天去吧，也就一礼拜，有什么就是北京周边的这个郊区的或者是临近的，像河北省有好多大集，这些都是挺有意思，可以赶一赶的。 对， 王大雷你有熟的吗？跟大家推荐一下。 对，我还真没熟的，因为我过年的概念当中就是北京那种传统，过去说过年谁还出去呀、啊、 哎，那我推荐一个你可能不知道。 你说哪儿？ 北戴河有一个关东第一集，非常大，我还真去过。 我没着那么大集。 初二，嗨，一般不着急，一般不着急。初二、初四、初八、初十，有这样的大集。 二 逢双 八十，逢双是吧？ 对， 六月 逢双， 逢双。 二四八十没有六，二四八十， 好， 没记错， 好像是， 是吧？ 好像是， 还不完全是逢双。 反正叫关东第一集，就在北戴河。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大的交易的机会，什么各种这种产品，就是山货， 什么都有。分区的，比如这个区域专门是卖水果的、下个区域是卖蔬菜的，他们俩不混哦，因为的数量都很庞大，规模都很大，所以蔬菜就是蔬菜，水果就是水果，然后包括家里那纯棉制品，棉就是纺织品也可以卖，或包括锅碗瓢盆，你喜欢的厨具， 我喜欢的厨具，我喜欢的新厨具， 跳蚤市场的交易， 全是新的 哦，新的 新品、就是各种的东西，让你来一趟，今天后备箱装满回家，是一个难得的 机会。 对，其实我们以前想到这个市集， 那么冷，就是 每个月都有啊， 哦， 每个月都有，夏天的时候还挺舒服的哈。 而且它关键点东西比较集中，咱说为什么去赶集，包括跟去早市一样，现在好多人都说去超市，年轻人去超市，为什么老人还愿意去早市？他看的东西就是觉得比那新鲜，看着感觉要好。这个集市其实保留这个集市的传统，也是这样一种民俗。它不是说我们现在网上还有什么买不到的。他不是，他要看这东西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 也是爱去菜场，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存在绝对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还能发掘好多的集市呢。 以后希望以后嘉宾来了之后吧，回家想想有什么闲置物品都贡献出来，以后咱们在节目里搭个平台，大家闲置物品二手交易啊。大家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正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苗珊，感谢今天的收听，我们每天的17点见。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